套和口罩，防止受感染，并尽量从家属收集死者生前的信息。警方解释，部分警员在参与剑道训练期间受感染，国安官员说警方会从总部抽调人手支援出现确诊者的警署和警区，避免影响维持治安的工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记者会上说，美国坚信中国共产党未有及时向世卫报告新型肺炎疫情的爆发，并指中国利用疫情在全球爆发的机会，在香港、台湾和南海问题上争取利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说，美方个别人士颠倒黑白、挑拨离间的图谋不会得逞。他强调，无论何时何地，中方都将会坚定地捍卫自身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台湾、香港事务都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的外部势力干涉。中方坚持通过对话协商直接解决分歧。另外，對於蓬佩奧呼籲中方永久關閉野生動物濕貨市場，耿爽說中國根本不存在所謂野生動物濕貨市場，中方已經立法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的獵捕、交易、運輸和食用，將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首位。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明日雨势渐转频密，天气清凉，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天气清凉，星期日有几阵雨，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77点，升83点，总成交金额965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8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64点，跌5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1.6升2.2，阿里巴巴204.4跌1.2，世茂房地产30.65升2.5，中国平安78.05升2.5，盈富基金24.15升5仙，友邦保险69.65跌4.5，中国银行2.87跌4仙，平安好医生111.8跌2.9，美团点评100元跌1.3，中国移动61.5升5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578，瑞士法郎7.959，澳元4.915，加元5.478，新西兰元4.635，欧元8.368，每百日元对港元7.2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16。日经平均指数报19,429点，升291点。港金现价报15,940元，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4.92美元，卖出1,727.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深水埗钦州街去南昌村方向，近住元州街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咧系回复正常，一带只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坑道豪苑上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47，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56。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呢個位嘅一個原意咧，咁聶德權就答到話咧，係制度嘅精神本身就係揾一啲對公務員系統制度運作有充分了解嘅人啦。咁而佢自己咧，亦都係做過呢個政務職系咧31年，直至到咧2017年咧先至離開公務員團隊，加入問責團隊嘅啫。另外，多啲人都關心咧，就究竟聶德權做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會唔會話即係有一個所謂加強整頓公務員嘅一個任務喺度咧？咁聶德權就再次講到話咧，佢嘅任務咧就係要去到帶領公務員團隊咧，就做一個公共服務啦。咁至於咧，亦都強調咧，其實公務員守則講到話咧係要一個政治中立嘅。咁至於咧就係其餘嘅局長咧，都係今日有會見傳媒啦。嗱，其實咧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一個人事調動咧？特首林鄭月娥咧，尋日就解釋話咧，係即係因為而家有社會事件同埋疫情咧，令到經濟受到重創啦，咁所以咧就話要有利於呢個嘅規劃重振經濟同埋向前看，所以作出呢個咁嘅人事調動。咁而另外咧就係睇翻各個界別啊，唔同人士嘅一啲評論啦。嗱，建制陣營方面咧就講到話，即係啦呢個嘅社會事件同埋疫情咧，都令到香港嘅元氣大傷。又引述咧過去有啲嘅市民就批評咧啲官員離地啊，希望新班子上任之後咧可以貼地啲同社會溝通。泛民嗰方面點睇咧？泛民方面就話。今次的換馬咧，唔係任何形式的問責下台，又話咧今次會唔會係一個選舉鬥爭咧？咁至於咧，全國港澳研究會的劉少佳教授就講到話，今次的換人咧係一個嘅加強特區政府的政治戰鬥力啊！好啦，聽完大家各方的評論之後。各位听众有啲咩嘅意见呢？大家又觉得对于呢个新班子嘅人士嘅人选啊，有啲咩嘅睇法呢？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4月23号朝早9点。立法會繼續二讀辯論撥款條例草案，有民主派不滿警隊開支增加，會反對預算案。民主黨林卓廷： 一個管理咁敗壞的警隊，你叫我加資源加人手俾佢，呢個唔可能嘅。 經民聯梁美芬批評民主派議員癱瘓內會同埋拉布。 我覺得我哋嘅反對派佢係冇睇咩叫大局，建制派都好希望我哋有好嘅對手。大家一起怎样面对这个疫情。 调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的聶德权并非来自公务员体系，他回应任命安排说自己长时间在公务员体系服务，任命符合问责制精神和原意。 我相信以我的背景历练和就是过去3年，虽然我是出任政治委任官员，我可以咁樣講咧，就係可能我啲3年裏邊嘅政治委任官員嘅經驗咧，可能係更加明白多啲政治委任嘅官員同公務員嘅同事點樣更好地可以各司其職。 10点半，从事美发业的八大协会发表联合声明，话疫情之下生意至少跌咗一半，要求政府增加现金资助。香港美发美容业商会会长江树林： 沙士期间都是30%，但是这一次的疫情里面呢，生意额营业额呢可以跌到由50%至到70%不等，所有整个行业呢几乎是大家在这里叹息。 下午2点，新任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说，希望未来和区议会加强合作。 很多的民生项目其实是没有分那個背景 的，其實個別的議員都已經找緊我，就希望遲些可以跟你們見面，我都期待這個安排。 4点半，本港今日新增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2宗都是輸入性個案。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1872311，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 各位听众点样睇咧？今次嘅问责班子人事调动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电话旁边请嚟行政会议成员，亦都系嚟自民建联嘅成员啦，叶国谦。叶国谦你好， 你好，叫方宇。 首先讲一讲咧，今次嗰个嘅人事调动嘅目的啦。嗱，特首林郑月娥咧，寻日就讲到话，系因为咧，即系而家有社会嘅事件同埋疫情咧，即系两面去到令冲击啦吓，令到经济受创，百业萧条啦。所以咧就系话咧系要重振经济吓。咁今次嘅人事调动咧，就是、有利重振经济呢啲嘅工作，同埋咧系向前看。咁但系睇翻今次即系调动嘅人选，除咗你话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同埋咧呢个嘅创新及科技局可能同经济嘅相关大啲之外，嗱民政局、政制局同埋公务员事务局都好似同呢个重振经济唔系太大关系。你点睇今次呢个嘅讲法咧？ 我觉得咁样，因为如果特首嘅委任嘅啊，或者即系呢个推荐嘅问责官员咧，本身咧即系佢嘅任期咧。是五年的、啊、基本上。咁但是你而家今次呢就喺三年，即、就、係、是、大概两年，即、就、係、是、中期啦、啊、做出一个咁样嘅调动、啊、或者係嘅任免。我觉得即係正如阿特首所提及到嘅呢，即係佢嘅主要方向就係向前睇啦，即、啊、係、就是、能够有一个按照当时嘅情况之下委任一啲或者係免任一啲嘅官员呢，去令至到嗰、那個班子裏面咧，可以再衝，即係喺一個嘅注入啲新血或者一啲新嘅思維，我覺得係從呢一個方向係為多啦。咁你話過程之中會唔會即係會都要考慮每一個嘅官員嘅各方面嘅過往嘅工作，我相信呢點佢都會考慮在內嘅。 嗯，注入新的思维，点样睇呢？即新任呢五个政策局的局长咧，咁有啲人咧都去到分析评论话啊，会唔会其实系呢几位新嘅局长都系所谓政治忠诚度、啊、比较高一啲咧？咁但系同时间咧，就好似即市民对佢哋以往都唔系话真系太认识嘅、哦。咁其实拣选呢几位新嘅局长嘅人选嘅时候，其实你觉得系考虑咗啲乜嘢咧？系咪真系所谓忠诚啲就所以拣佢哋咧？ 我谂就未必净系单纯忠诚啦，如果忠诚度，当然如果你要接受呢一方面嘅委任，做呢个问责官员，呢、这个必然嘅第一个条件啦。如果唔系嘅，你根本都唔认同嘅，大家之间每一个团队嘅啊，大家之间嚟讲每一个理念嘅，我相信呢个就喺未来嘅施政方面一定会带嚟咗困难重重。所以忠诚度好、理念好，大家系一个团队好，呢、这个系必须嘅条件。咁同时咧，亦要考虑翻，即系点样去注入新嘅思维，依点咧？所以嗱，我比较感觉到咧，佢好强调啦，特首咧好强调就向前睇啦，即系喺疫情咧，即系现在发展到现在，亦要好快地要面对，如果疫后要点样重振经济，点样嚟讲去理掂。喺現時嘅即係各方面嘅施政上面嘅一啲不足嘅地方，我相信呢點咧，即係佢要考慮，或者佢今次調整過程之中所考慮點。咁可能有啲嘅問法，咁到底點解係呢幾個咧？啊，呢五個咧，即係一部門咁樣調整咧？咁呢點我相信就只有特首本人嘅先至能夠比較有。说服啲或者比较权威性啲嘅，俾方面带动。 嗱，另一個講法啦，見到咧全國港澳研究會嘅劉兆佳咧就講到話，今次嘅班子重組咧係一個所謂提高政府嘅政治戰鬥力啊，因為話而家見到內外都有唔同嘅政治挑戰啦，而嚟緊都有幾場嘅一啲政治硬仗啦，包括係選舉啊等等，咁所以咧希望透過重組咧嚟到提高政治戰鬥力啊，你又覺得有冇呢個作用啊？ 是咪用提高戰鬥力呢一個咁樣嘅即係嘅用語咧？咁就我就未必一定係完全認同，但我肯定，我覺得佢係會即係透過呢個換一啲嘅班子成員咧，去提高政府喺執政嘅能力，同埋即係俾讓呢啲方面嘅人咧有一個帶嚟嘅新思維，使到咧喺政府嘅施政方面係更有即係能夠暢順嘅。 OK， 咁另外有啲人又話啦，咁其實咧今次嘅班子嘅改組，好似咧一啲民望比較低嘅成員咧都冇被換走喎，咁包括就係即係上年去到推銷呢個逃犯條例修訂嘅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啦，或者係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等等咧，都冇話喺今次嘅換班嘅呢個名單上面喎，你覺得係點解咧？ 嗱，我注意到睇呢啲嘅，當然就係反對派嘅議員比較即係好強調啦，因為佢主要就係仍然去針對喺呢個修例裏邊帶呢個風波帶嚟整個社會嘅一個嘅亂局啊，依點啊而影響到啊喺一啲嘅主政嘅官員方面嘅嗰個睇法。咁但係我覺得喺今次都好清楚嘅，亦係俾社會一個大嘅信息，就係唔係因為啊個呢一個嘅修例條件。收嚟呢個風波嚟講咧，影響到或者係主導到今次換現時嘅官員啊，問責官員嘅主任嚇、啊，即係亦係更加係清楚表達啦。特首佢最主要考慮嘅就係點樣喺現在呢個階段，能夠一啲嘅官員嘅調動咧，去使到啊更能夠使到政府嘅。即係成個政府機器嘅運作上面，更加係能夠順暢，呢個就係向前看嘅概念。 嗯，咁但系即系观乎世界各地好多政府咧，当喺个任期中途换班嘅时候咧，咁都系咧，即系可能系换走一啲可能系民望比较低，或者即系一啲可能系唔受欢迎啦，或者系可能阻住政府施政嘅一啲官员咧，就去到换上新嘅成员，先至叫做向前睇啊嘛。咁点样理解？真系即系而家事实上就系某啲嘅官员咧，即系民望比较低一啲，点解唔换走佢哋咧？有啲讲法就系话，会唔会系因为啊，如果换走一啲？涉事逃犯条例的官员就好像让即系话俾社会听，佢哋真系错啦，要认输咁样嘅心态，咁样嘅心态，所以就唔换佢哋咧。 宇光，你刚才提咗呢啲，正正头先即系我回应对一啲反对派嘅议员亦系针对啊，譬如对李家超啊，对郑若骅呢方面嘅，咁呢啲咧，我相信即系如果真系换咗，就等于啊，你头先所表达嘅嗰个就。即係對一個修例風波裏面，特別係對喺修例風波之後，或者個過程之中嗰種暴力嗰種，而家去到咧已經演變成一啲恐怖嘅活動。呢啲嚟講咧，如果帶呢個信息出嚟，我相信對香港係絕對嚟講咧係冇好處嘅。而我哋香港係一個法治社會，而呢個法治社會正正就係呢個修例。公布里面有啲人係肆意破壞個法治精神，跑咗破壞我哋嘅法治制度。呢點嚟講咧，亦係如果要帶出咁嘅信息咧，我相信對整體嘅香港今後嘅發展咧係更加帶嚟負面。所以即係今次肯定嘅就係官員嘅任免啊，今次嘅調整嚟講，一定就唔係因為修例呢個風波而造成嘅，而係佢考慮到。點樣政府嘅正常呢方面更好地運作？呢個概念呢點上面更加證明到咧，絕對唔係因為嗰個原因。如果真係撤換或者係換呢個剛才所指嘅一啲官員咧，我相信呢個真係冇好處嘅對香港。 嗯，好啦，姚國謙再問下你自己係民建聯嘅成員啦。今次五位新局長嘅人選之中咧，係有兩位都係民建聯嘅成員嚟嘅。民政局就由劉江華轉做徐英偉，都係民建聯啦。咁至於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就由咧係許正宇就民建聯成員咧去到出任。點樣睇民建聯嘅成員喺特區政府就係多咗一個即主要官員嘅位置咧？係咪話即點樣睇你哋民建聯喺呢個特區政府裏面嘅地位咧？ 我高兴咧，我哋民建联嘅一啲年轻嘅一批咧，系能够有机会进入到政府嘅高层去为香港服务。啊，我觉得呢点系其实民建联嘅一个参政嘅一个团体，喺呢个参政团体里边，唔单止净系考虑喺议会里边去运作，去服务香港，更加应该有多方面、多层次地去服务香港。咁喺之前咧。其實就劉光華亦已經是局長啦，就算徐英偉本身嚟講亦已經是副局長，所以呢兩位都係民建聯嘅成員。而事實上，我哋仲有兩位嘅，一位咧就係陳柏霖本身佢亦係即係而家嘅消防局嘅副局長。咁 仲有一位政助啦，吓呢啲都系我哋民建联嘅本身有成员喺政府呢个问责团队里面运作。咁今次咧，我觉得郑宇佢郑宇咧呢、這个就当然系民建联嘅成员，呢、這个就大家就我相信呢点嘅因素嚟讲都系有存在。但我觉得佢最重要咧，就因为佢本身嘅专业，佢本身嘅经历啊，喺金融界方面啊。呢财经方面咧，系 入 到呢方面嘅嘅、我想呢点嚟讲咧，系被委任嘅主要原因。 OK， 嗱，最后分零钟啦，都问一问咧，就寻日有记者咧都问林郑月娥啊，会唔会咧系行政会议都改组咧？林郑月娥嘅答法就系话咧系 never say never， 永不说不。咁、都讲到话咧就系会喺适当嘅时候咧就会做适当嘅决定。你个人觉得会唔会改咗行组？你自己个呢个行会嘅位置会唔会有变动啊？ 我哋非常之欢迎咧，即係我自己進入到行會嚟，都能夠為到香港服務，呢、這個我自己覺得係非即係亦係有一種好強嘅使命感。咁而行會咧係特首嘅一個最高嘅一個顧問嘅架構啊，即係而家喺法律上面嘅規定咧，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呢方面嘅決定咧係有法律上嘅地位。咁因而咧，即係在行会的运作上面怎样能够达至到最好呢？这个亦是即是特首他本身需要考虑。我哋如果我个人我就完全不介意于即是如果特首认为哪一些人更合适的，或者是有需要增加或者需要减少的。我想这一点是完全即是因为我哋现在主要是、 时间关系啊，同阿叶国谦倾到呢度先啦。多谢晒叶国谦行政会议成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三月份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3%，较上两个月合计的平均升幅1.8%，高出0.5%。主要是由于一月份政府代缴公屋租金和房协豁免月累屋邨租户2%的租金，剔除所有政府一次过纾困措施的影响，三月基本通胀率2.6%，较一月同二月合计的平均升幅低0.5%，主要是由于猪肉价格升幅收窄。政府数据显示，三月按年升幅最大的是食品，不包括外出用膳，上升13%，其余是集项物品和住屋，分别上升3.5%和2.6%。政府发言人话：展望将来，短期内通胀应该维持温和。鉴于环球经济陷入衰退，加上近来港元跟随美元走强，外围价格压力预料会进一步减退。海关在机场对开海面侦破涉嫌利用快艇同等船走私的案件，检获大约162公吨怀疑走私冻肉，估计市值大约650万元。行动中拘捕15名本地男子。海关话，昨晚在三跑工程对开一带海面发现两艘等船，有关人士正在将大批的冻肉搬运到怀疑由内地驶到的快艇上。海关在行动中出动超过100名的官员和多艘的船只，检获的急冻牛肉和牛内脏根据包装是来自印度和美国，走私肉类可以逃避关税，最高达到70%。内地过去一日再多10人感染新型肺炎，6宗由境外输入，4宗属于本地感染，累积超过82000人确诊，4632人死亡，超过77000人康复出院。国家卫健委话，全国现有仍然留医的确诊病例首次降至1000宗以下，当中湖北现有的重症病例降至2宗。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话：个别地方聚集性疫情确诊人数仍然在增加，要尽快阻断传播途径，堵塞防疫漏洞，压制疫情反弹。 另外，工信部话全国现时嘅防疫物资生产同库存充足，当中国内企业每日生产500万人份量嘅病毒检测试剂，医用防护服嘅每日产量超过70万件，比疫情初期增加超过50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坚信中国共产党未有及时向世卫报告新型肺炎疫情的爆发，并指中国利用疫情在全球爆发的机会，在香港、台湾和南海问题上争取利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说，美方个别人士颠倒黑白、挑拨离间的图谋不会得逞。他强调，无论何时何地，中方都将会坚定地捍卫自身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台湾、香港事务都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中方坚持通过对话协商直接解决分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听日雨势渐转频密，天气清凉，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天气清凉，星期日有几阵雨，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而皇后大道东出去黄泥涌道咧，都是比较多车一啲噶，龙尾律敦治医院。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坑道豪苑上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 我是广东广西的林佩里，疫情肆虐亦都是香港人发挥本色的时候，所谓疾风知劲草，大家一起努力。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些不安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讲下咧，就系寻日公布嘅特区政府高层咧嘅呢个人事调动，有5个政策局嘅局长咧系要换人噶。大家点睇咧？电话打电话嚟18723111，一齐倾下。电话旁边就有民主党嘅立法会议员尹兆坚啊，尹兆坚你好。 Hello， 宇光。Hello， 大家好。 点样睇寻日公布嘅人事任命咧？ 昨日嗰个人事任命其实有少少摸不着头脑噶，即系老实讲，林郑月娥喺佢嘅班子啊，喺上年搞出一个咁大嘅政治风波，哪怕谁是谁非啊，佢哋当然会唔承认责任啦。但系点都好咧，喺事后有种换班嘅措施，从而叫做企定个民望啊，都系执政者一个正常嘅策略啦，系咪？但系佢好奇怪噶，昨日换嗰啲全部都系无关痛痒嘅局长嚟噶，意思即系话其实佢喺。民望都是他們不算好高啦，整個班子都不高啦，但是那班局長其實都不是在叫做核心，那個 爭議嘅核心，唔係磨心嚟嘅，又唔係火力最強嘅位置。咁你換佢嚟做乜嘢呢？咁反而我哋認為最有問題、最應該落台嗰啲，包括啊鄭若驊，包括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反而留翻低喺度。咁我覺得佢好奇怪啦。咁到最後特首嘅回覆啦，林鄭月娥就話佢用人為財嘅咁樣。咁我就唔知佢用人為財嘅財去到邊。同埋如果咁講咧，其實我就覺得好慘。舊班子嗰五個局長都叫幫你捱過最辛苦嘅時候啊，到最後你換佢，仲要話你係用人為財，咁佢哋即係乜嘢？第二五個被拋棄嘅係咪就不是財呢咁樣，或者係庸財呢？咁我覺得係有少摸不着頭腦嘅。當然我估佢原本應該係想借住換班嚟個有個新氣象咯，但係呢個作為咧，應該效果就好低咯。 係，我頭先就訪問咗行政會議成員葉國謙啦，咁佢都講到話今次咧即係呢五個局咧就換人咧，都係希望帶嚟一啲嘅新思維、新氣象啦。咁而頭先你講到話譬如係逃犯條例修訂嘅一啲爭議風波中嘅中心人物啦，鄭若驊同埋李家超咧，葉國謙都同意咧，佢就其實因為如果真係換走咗佢哋咧。都見到個社會嘅示威啊，或者係一啲嘅啲抗爭嘅行為咧，已經出現咗大量嘅暴力，甚至即係有啲人講話係一啲有本土恐怖主義嘅一啲跡象嘅事件發生。所以如果呢個時候換走啊鄭若驊同埋李家超，會唔會都向社會發出一啲即係不良嘅信息，就係話即係透過即係暴力去到抗爭係可以鼓勵、可以接受咧？驚唔驚呢個信息咧？ 呢個多餘嘅，因為其實我哋一路講，其實最重要嘅矛頭係林鄭月娥添。林鄭亦都甚至乎被傳過係可能會 step down， 係會落台。我哋都冇人擔保佢喺未來嘅任期入面佢亦都唔會腳痛落台，係咪？咁我覺得咁講就冇乜意思嘅。咁如果用佢阿葉國興呢個邏輯啊，都唔係幾通嘅。咁你喐呢個阿聂德权又點解咧？係咪因為兩辦中聯辦、港澳辦出咗聲明，跟住佢唔可以鹦鹉学舌，要跪低三次，跟住改嗰个政府声明啊，唔可以紧跟中央旨意，就係话两办系唔受呢个基本法二十二条所限制嘅，佢哋并不是中央属下嘅各个部门，系可以有超然嘅角色喺香港监管香港政府有监督权嘅，系咪因为咁而喐佢呢？如果咁讲咪你调佢都唔好睇㗎。好多猜測噶， 咁我覺得呢個 邏輯係唔成立咯。 咁但係特首林鄭月娥尋日就有回應呢一個點嘅，咁都講到話，其實人事任命調動咧係需要一啲時間嘅，即係要問人哋，又要俾人哋考慮啦。咁所以其實佢就斬釘截鐵咁就話，咁就官員嘅調動咧就同呢個基本法廿二條嘅爭議咧係完全冇關係。 我反而我有個觀察就係咧，佢而家調動嘅局長咧，多數係存在感比較低嘅，即係話無論創科局啦。財富局啦，等等啊，或者公務員事務局啦嘅羅志光啦，幾位都係比較認知度同埋一路以嚟佢個局嘅工作，其實都唔係燙手山芋，都唔係喺最火線之前嘅人咯。咁所以會唔會係咁比較容易落到手定係點咧？我唔知道啊。咁但係咁就如果好似葉國謙，就算呢點我同佢共識到咧，想帶嚟個新氣象咧，似乎今次嘅舉動啊，應該冇乜效果咯。 咁但換言之，一啲可能你認為即係以往都唔係太受公眾認識嘅局長換走咗，係咪代表住新嚟嘅局長可能會即係多一啲嘅一啲大嘅動作嚇，會去到即係就住而家個政治局勢去到做一啲大啲嘅動作咧？ 我暫時猜測唔到，因為我相信佢可能有咁嘅動機都唔定，但我就估計成效都係唔會太顯著咯。我唯一擔心就是聂德权去執掌呢個公務員事務局，會唔會就係早前所講要向公務員加強潛制同埋嗰個意識單一化嗰個工作去總夫？你譬如你創科局咁啊，阿楊偉雄你話佢做得唔好，甚至乎話唔係有啲少少隱形，咁佢而家做得比較好，冇咁隱形嘅新局長又有乜嘢大作為呢？換咗劉怡翔，新嗰個有咩符 fit 可以飛天呢？你做財金嘅話，財富局係咪？咁所以我睇唔到。即係有咁大嘅效益出到嚟咯，就算個局長好叻，我假設佢真係好叻好掂嘅，咁喺佢嗰個範疇根本都唔係燙手山芋，亦都唔係而家市民最關心嘅部分，嗰啲好技術嘅嘢我就唔係好擔心，反而我 最关注就民政事务局啦，同埋公务员事务局呢两个啦，因为事实上有机会系出现一啲我哋唔想见到嘅情况系会发生啦。 系，咁不如就同你同倾下呢个民政事务局局长嘅新任嘅人选啦。咁就系徐英伟啦，佢本身咧就系劳工及福利局嘅副局长嚟嘅，亦都系咧民建联嘅成员。咁其实咧就系早前咧有一个争议嘅，咁就系咧将一啲政府啊，就将一啲原本俾区议会嘅部分款项咧，就改为咧就系俾民政事务总署作为一个防疫应急预算开支。咁咧就系见到嗰个拨款咧，就大概系区议会成年嘅拨款大概3%至4%到。咁见到唔同嘅区咧，都应该有唔同嘅拨款嘅扣起啊吓。咁啊就系0.5%至5%不等，系嘛？咁都见到咧，其实有多区嘅区议会政府主席咧系出声啦，咁要求咧就系民政署咧更正，同埋咧就系出咗信俾新任嘅局长徐英伟。你怎样看今次这个的风波呢？而你又见到，即你或者预期新任的局长会怎样处理这件事？ 我先评论了那个换人先，我再讲回削那个budget的问题。换人那里我觉得观感就不是几好，或者个政治的含义都很清晰的了。刘江华就是民建联的资深成员啦。咁今次换嚟执掌的都是民建联的成员。即是说呢，民政事务局对政府来讲呢，对于北京来讲呢，就是一个掌管咗地區政治操控嘅一個架構，而大家都知道咧，過去民建聯作為建制第一大黨，區議員數量亦都最多嘅，掌管咗民政事務署，其實等於咧就攞咗地利因素、資源啊、政策嘅傾向，其實對佢哋咧都可能好有着數。咁我今次嘅觀感其實有樣嘢唔係幾好，雖然徐英偉個人就唔係好惹火嘅，其實你留意佢喺議會，其實都唔係太過出到位。咁佢亦都做過民政事務局副局啦。咁喺呢個勞福局嘅時候，其實佢都係叫做跟住做啦嚇、啊，交到功課嘅。其實坦白咁講，交到啲功課啦。你問佢答數字，佢咪答數字咯。而嗰個亦都唔係燙手山芋啊嘛，講勞福嘅嘢，咁梗係越多越好啦。咁局方咪講點樣幫人咯咁樣。咁所以我反而我唔擔心佢個人能力，我擔心佢個政治含義嘅意味啫。佢又再執掌嘅話咧，會唔會就代表？根本呢個係父傳子兄傳弟，生生世世咧都係民建聯嘅江山。咁其實而家你見到局長入面有兩個應該民建聯嘅黨籍，咁當然有其他嘅局長亦都有一啲建制呱呱角角啦。咁其實等於民建聯咧逐漸去執政嘅性質係比較強喎。咁至於你就係講到嗰個錢嗰度咧，我相信嗰個cut款咧係好明顯係有政治意味嘅，因為佢官方講嘅講法唔合邏輯嘅。而家佢削咗我哋嘅經費，葵青區係重災區，我哋削咗150萬啊，就作為佢嗰個叫抗疫嘅臨時儲備金咁樣。如果呢個咁重要嘅工作，點解唔額外揾中央政府去攞錢呢？點解喺財政預算入面唔睇呢個項目呢？要喺現屆由民主派主政嘅18區區議會嗰度嘅原有嘅資源去削呢？而最重要嘅邏輯係咩？原有資源係咪冇用㗎？然後資源擺喺度係多餘噶，唔係噶嘛，全部因應地區環境、交通各樣係有既有嘅工作會做嘅，即係我哋做嘅時候咧，呢啲嘢就唔重要，甚至削減，務求令到區議會嘅職能同能力表現咧做得更差，係咪咁嘅意思咧？而仲有一個仲矛盾嘅，佢知唔知佢削我哋呢筆錢有好大部分其實拎咗去做抗疫噶？現在我哋拎咗去抗疫嘅嘢，你話唔好啦，我扣翻起你100多萬，我作為儲備將來抗疫。是不是傻的？个逻辑完全不通。如果我们抗紧疫拨了很多钱额外去将一些委员会压缩的钱出来买紧防疫包啊口罩给市民派紧的时候，为什么你要 cut 我整体的钱而到说我作为将来的用途呢，而不是将来的用途问政府拿一个储备金去应对未来的危机呢？我觉得完全没有逻辑。 嗯，徐英伟呢其实今日有系回应传媒嘅时候都有提及呢一点嘅。咁佢就话呢，以往嘅区议会拨款呢经常有加减。首先呢样嘢系咪真嘅呢？以往区议会拨款有加减。而喺疫情之下呢系需要增加拨备。呢样嘢你又会唔会同意 呀？佢嗰个加减有少少偷换概念嘅。 嗯。 当然有嗰笔钱就唔会铁板一块永远都个数啦。随着通胀都会加啦。随着工作性质变化，或者某啲委员会今年唔需要再做啦。咁啊，轉咗第啲嘢，咁啲錢都會喐㗎。嗰個喐動係咪就係加減先？我見到嘅整體係每年嘅開支都係按通脹係整體增加嘅。佢就唔好將咧個別一啲數目嘅加減調動咧，就類比混淆視聽。嗱，依個我係唔同意嘅。第二，我最後都答咗啦。第二點就係 其實佢認為嗰個撥備係有需要嘅話，係咪應該額外揾資源去做，而唔係糖水滾糖魚？跟住咧就喺而家區議會已經計劃咗嘅工作入面，包括其中一樣就係同佢哋所講嘅係相同嘅，就係、是、抗緊疫嘅時候，你削我哋嘅錢，咁奇怪，一個抗緊疫，你嗰啲都未用嘅，作為儲備，你咪攞儲備去搞咯。我做緊嘢，啲錢你而家叫我唔好做住，收翻俾你先，或者你日後水喉會閂咗啦，話俾你聽。啊，跟住佢就愛嚟收翻俾將來唔知幾時用途，依、這個完全唔合一個施政嘅邏輯咯。 OK， 最後簡單啦，點樣去跟進呢件事咧？會唔會約見徐英偉傾？ 我會約見佢，我今日見到佢，我會揾到佢機會同佢傾傾啦。咁、okay. 但係當然啦，我唔相信即係一啲咁嘅簡單對話解決到問題，有需要亦都係我覺得有官式嘅做法，就係十八區區議會咧。Okay.係應該坐低揾佢傾一傾。 Okay, 我哋作為立法會議員喺議會入邊，喺民政事務嘅委員會咧，亦都會提出一質詢，希望佢尤其是新人士新作風啊，我正話喺質疑，如果佢認為佢真係唔係咁嘅，希望佢比清水更清，做得更加攞到大家信心 啊。OK， 多謝曬尹兆堅，就係民主黨嘅立法會議員嚟噶。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Xiu again. 一连两集，萧叔叔讲一个咧系收得最多嘅一个问题 ，can can 呢个字点样读咧？同埋 can apostrophe t 不可以同埋可以啦。咁啊，英文点样讲？我哋今集先讲咧系英式英文里面嘅讲法。can 呢个字咧，如果我唔系好强调佢嘅时候。而家佢唔係個句子重點嘅時候咧，我通常咧唔會讀得好大聲，我通常就咁咧講咧 ，can can can 就係噶啦。例如 ，I can do it， 或 You can do it，I can do do do do 咁樣個 can 咧就係好弱好弱好弱嘅。OK， 咁呢個就應該就唔會搞亂噶啦。好啦，但係如果我哋想強調呢個字嘅時候咧，我就會讀 can can。Can 有一個 vowel 咧係 a 嘅，咁所以咧係大口嘅。I can do it， 我想強調，我真係可以做到。I can，OK，、okay? 咁就係 can。不可以做咧，英式英文咧係一個 a 嘅 vowel， 就係讀 I can't，I can't do it。所以三個讀音，第一唔係好著重嘅 can， 咁我通常就 I can do it，can，OK，、okay? 強調嘅 I can do it。I can do it. Can 大口嘅，不可以咧。I can't do it. I can't do it. 呢个咧就系英式英文嘅发音。咁至于个 T 音使唔使读出嚟咧，其实好视乎后面系跟住啲乜嘢嘅。大部分情况咧，如果我哋平常说话咧，个 T 都唔会读嘅。譬如 I can't do it. I can't do it. 但系如果佢喺句子尾咧，我通常都会读埋嘅。I can't. Okay, I can't. 咁但系好视乎。个位置喺边？有机会再讲多啲字尾嘅 T 音。下集我哋再讲美式英文，美式英文麻烦少少嘅。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时间系下昼嘅5:51，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喺度。而家咧就请嚟一位学者啦，电话旁边有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高级特任讲师张楚容。张楚容你好， 系大家好。 今次嘅换班你又有啲乜嘢嘅关注点呢？ 我觉得就比较特别嘅咧，就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呢个职位咧。就以往由董生由2002年开始成立呢个高官问责制开始咧，就一直都系话为咗要保持嗰个嘅公务员嘅信心啦，以及系各种专业嘅管理咧，咁所以咧就佢制定呢个咁嘅位置嘅时候咧，虽然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咧会系政治任命。咁但係呢就係、是、由返呢个现职嘅公务员呢係去做嘅。咁就当然佢做嘅时候佢就会係借调咗去嗰个政治班子嗰度啦。咁就但係呢就为咗要確保嗰、那个即係、就是、公务员嘅嗰个专业管理呢係唔会受到太纯粹受到政治影响呢。咁所以就係以往由黄永平一路开始呢就历任嘅 局長都是那些做緊公務員的人是去借調去做。咁但係今次咧就聶德權佢就雖然佢做咗好多年公務員啦，不過佢本身已經離開咗公務員嘅體制，入咗去政治班子，而家又翻轉頭去做咧，就打破咗呢個城規咧，我就覺得係一個喺制度上嚟講咧係比較其實可能可以係一個重大嘅改變都未定咯。 聶德權咧今日喺見記者嘅時候都有回應呢一點嘅，咁佢講到兩點啦，第一。就是呢個安排，即係而家呢個安排由佢自己咧就係調任去到公務員事務局咧，就係符合翻問責制嘅精神同埋原意，即係話咧嗰個局長需要熟習翻公務員嘅一啲嘅背景啊，同埋一啲嘅架構等等。而另一方面咧，佢自己咧都喺做咗政務職系咧係31年嘅，咁所以有足夠嘅資歷同埋浸淫咧去做呢個公務員事務局嘅局長，你點睇呢？ 佢讲嘅第二点当然系啱嘅，咁我亦都好欢迎佢。其实好似系寻日佢就已经讲话，即系对于公务员嘅嗰种专业嘅，尤其是譬如话政治中立嘅嗰种嘅原则咧，就系要点样系继续保持啊、加强啊，呢啲我觉得都啱嘅。咁就不过咧，即系制度就还制度咧，即系喺成立呢个原意嗰度咧，点解要保持翻有一个嘅联系咧？咁就因为虽然咧政府就冇讲清楚嘅，从来就系譬如而家公务员之首是誰呢？以往就是政務司司長，在舊的制度底下，現在就其實不太知道。如果是你要有一個防火牆的作用，有一個就是個專業和政治不要溝亂的一個這樣 做法的話，其實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他有他們自己的專業的管理是會比較好一點，他可以直接向特首負責。但是就現在當然有了這個先例之後，似乎以後就未必是这样啦。咁当然聶德權佢本身就是好有这个公务员嗰方面嘅经验嘅。咁但係呢就你一旦已经唔係喺嗰个制度底下，而呢个咁样嘅做法呢就变咗冇一个再有制度上嘅憑藉嘅话呢，咁公务员事务局局长係纯粹政治任命，佢就可以纯粹政治考虑。咁我自己就觉得呢就唔係话聶德權一定会咁样做啊，而係话你如果从返一个制度建设制度发展嘅角度嚟讲呢，你如果冇乜必要就唔应该是打破一啲嘅防火常識嘅制度嘅。咁而家基本上打破咗啦，雖然揾翻一個人做佢係有各方面嘅經驗嘅，咁但係我自己就覺得從整體制度嚟講咧，就其實係會個先例未必一個好好嘅先例咯。 嗱，睇翻咧就係2002年咧，政府俾立法會咧就係關於主要官員問責制嘅一個文件都講到話咧，都發現咗一樣嘢，就係話當年嗰個嘅設計咧，就係講話公務員事務局嘅局長咧，其實係可以喺任命結束之後，而年齡有許可咧，係翻去公務員隊伍回復翻原來嘅職級嘅。咁呢個係咪就係當年設計呢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係問責團隊裡面嘅即係其中一個嘅原意咧？咁當然啦，即係呢個情況咧，就冇喺過往嗰幾任局長，即係黃永平啊、余中 烈，到咗退休年齡啦，即 係係啦，都冇發生到嘅。咁但係呢個設計其實係咪就係呢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做問責官員嘅一個即係重要嘅其中一個元素咧？ 我自己覺得咧，個制度設計就係要保障翻嗰個公務員嘅管理體制嘅嗰個專業嘅完整性，盡量唔好，如果能夠即係。避開一啲嘅政治嘅考慮嘅因素咧，就盡量去避。當然冇一個防火牆係100%嘅，呢個一定㗎啦。咁但係咧就係、是、你如果即係可原先咁樣嘅設計，正正就係話嗱，我由翻你嗰啲嘅高級嘅嗰啲公務員嘅人去睇翻住公務員事務局，同埋管理翻公務員整個嘅體系，無論係訓練啊、晉升啊，或者係佢哋嘅福利聘任啊等等嗰啲，咁呢個咧就因此你做完嘅時候，你就翻去嗰個體制裏邊，就保持翻嗰個體制嘅完整性。咁我就會覺得比較好啲啦。咁就喺制度上亦都比較係有一個即係原則上邊嘅參照咧。咁而家冇咗呢個啦，打破咗呢個城規啦，咁就即係冇規矩啦。冇規矩係咪代表一定做得唔好咧？咁我哋要睇下聶德權做成點啦。只不過話咧就個規矩本身係有佢嘅原意同埋有佢嘅一啲嘅作用喺度嘅。咁而家冇咗呢個規矩嘅話咧，呢啲原意同作用係咪會發揮咧？就唔係靠個制度去保障咯。 咁點樣睇即係聶德權以至到其他班子裡面嘅新成員同公務員團隊嘅合作會係點樣咧？ 其實我自己覺得在有了問責制之後，公務員和那個政治團隊的合作事實上也都不見得或者做得很好的。在這樣的意義上來說， 我自己覺得聶德權有一個很大的責任，就是怎樣是令到那個的公務員的專業和精英團隊是能夠跟那個政治任命的團隊有一個是良好的互動式的或者互相裨益 的一個分工合作，那是緊要的。那而其他的那些的任命，當然每個的司長不是每個局長或者是新出來的那些的官員呢，就即各有各很難三言兩語講曬啦。那但是我自己會覺得呢，就是現在即是比較大的一個挑戰呢，就是都仲係磨合咗咁多年呢，其實都唔係做得太好。咁呢個喺呢一點上面嚟講，我覺得未來都仲係有好多挑戰囉。 仲有少少時間，半分鐘到啦。咁都見到，因為近排呢都因為即係好多人去猜疑呢，聶德權會做咗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之後呢，會就住一啲參加過集會、政治集會嘅啲公務員呢作出一個所謂即係秋後算帳。點樣睇呢個關係呢？可能會越嚟越緊張。 我覺得最緊要都係跟翻規矩做嘢咯，因為即係政府裏面係有翻佢哋嘅紀律程序。咁如果有人犯咗規嘅，當然你應該用紀律程序去做啦。咁但係又唔係要做所謂即係好似去獵巫或者用英文講 witch hunting 咁樣嘅做法。我哋反而係點樣係即係保障翻公務員裏面嘅嗰個專業同埋政治中立嘅嗰啲價值咧，係最首要嘅即係工作咯。 嗯，好啊，唔該曬張彩勇，多謝你。張彩勇咧就係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嘅高级特任讲师嚟噶，呢个时间咧，我哋都听一节六点前嘅交通消息。新闻之后咧，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亦都开始车多，东行嘅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过咗油站。路面方面，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近兆辉台。今日喺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九龙湾嘅支路车多，龙尾近丽业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另外，龙翔道近住北雅山花园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交通繁忙噶。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汇力资源、大丰港、三宝科技排第五嘅股份编号系8259。五大跌幅股份：凌瑞控股、麦迪森控股、庄王集团、卓信国际同鼎立资本。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61，瑞士法郎0.977，加元1.415，新西兰元7.084，英镑对美元1.236，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63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港金报15,940元，比上日收市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726.09美元，卖出啱啱转咗买入价1,725.71美元，卖出价1,727.77美元。港汇指数108.7，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吐露港公路啦，有两宗交通意外，分别咧就系大埔滘码头对出啦，就影响咗部分行车线噶。另一宗咧就系后些少喺云头塘村对出嘅快线。两宗意外加埋啦，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嘅车龙啦，分别就排到去下莞窑。另一边嘅龙尾就喺大埔海滨公园。重复一次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大埔滘码头同埋跟住运头塘村分别都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咧就分别喺下莞窑同埋大埔海滨公园对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

我諗呢其實有三個方面嘅。第一係要睇其實即係成國務院今次嘅任命呢係換咗啲咩人。第二就係冇換到啲咩人。第三就係對於其實香港未來個政治形勢嘅影響，對於香港市民應該點樣自處。我第一點就係我哋睇到成個國務院嘅任命呢完全係冇回應到反送中運動民眾嘅訴求嘅。而甚至其實咧，係睇到北京咧係要加緊呢個政治嘅加緊製造呢個政治嘅矛盾咧，係要同即係支持反送中運動嘅香港市民咧係鬥到底。 點解咁講咧？首先再講多少少先，點解咁講咧？ 嗱，點解咁講咧？你睇翻其實即係成個反送中運動，市民對於整個問責團隊嘅支持度基本上係低得不可再低嘅。而其實最關鍵嘅。最市民最不滿嘅事係林鄭月娥強推啊！呢個 啊，黎欣浩個電話接收可能就有啲問題啦。我諗佢頭先都講到咧，即係喺修例嘅風波之中咧，咁其實都有某部分嘅官員啦，可能係民望係受挫嘅。咁係咪都關注到呢一方面咧？即係究竟今次嘅換人嘅班子，究竟有冇即係換到相關即係爭議有爭議嘅官員咧？嚇，黎欣浩係咪咁啊？ 冇相關新官員，其實話俾市民。 系， 反送中运动系唔郑若骅失职，佢唔认为李家超失职，更加唔认为林郑月娥系失职，反而失职嘅系咩人呢？就系冇好好去控制到青年，好好去做到呢一个国民教育，控制好区议会嘅民政事务局、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冇好好管束到公务员嘅公务员事务局，同埋冇好好做到呢个监控即係香港社會做智能燈柱等等呢啲科創科局啊嘛。嗱、那個問題就係話北京嘅換人其實就係俾一個信號香港市民，同埋俾一個信號所謂嘅即係抗爭者，就係話佢哋係會重整旗鼓咧，係用住唔同嘅方式繼續去打壓呢個反送中運動嘅。其實喺舊年成個嘅反送中運動對北京嚟講最大嘅挑戰就係發現區議會選舉。基本上咧係全軍覆沒咁滯，泛民主派或者民主派嘅議員咧喺區議會佔咗七成以上嘅，亦都到咗喺成個反送中運動，原來咧政府係嘗試咧係即係嘗試暗度陳倉咧，係去喺香港唔同嘅地方咧設立智能燈柱，係嘗試咧係可能係要監控香港市民嘅生活方式，好似喺中國內地一樣，亦都睇到咧。就是原來公務員咧係擁有好強嘅自主意志咧，係可以即係同政府抗衡嘅。咁北京睇到呢啲嘅情況，咁就自然就要重新去改變佢一個嘅策略。咁首先就係換走即係現在呢幾個即係呢幾個嘅政策局問責官員。咁個做法好明顯就係一個鬥爭嘅態度，而唔係要息事寧人或者係緩和社會氣氛。咁呢樣嘢對於香港人要點樣睇呢？就係話第一。其实对北京来讲呢反送中运动是未完结的，因为它根本未完成镇压这个运动和消解这个运动的过程。第二这个任命呢其实是要摆在上个星期一男子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去解读的。譬如是两办去即是用法22条的传这个不是一个人大传，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办事处的传释。第二就对于立法会议员反对抗疫基金嗰个嘅文字上嘅威吓。第三呢就是呢个大规模嘅拘捕所谓传统泛民主派嘅领袖。所以整个是有战斗感。 但是你刚才都讲到很多即是关于刚才包括是即是进一步的一些政治的一些目的啦，以至到刚才你都讲到话即是早前有一些民主派人士被捕啦。但是跟今次的換班子是不是真的直接的關係呢？因為都見到其實即可能主事的官員不是今次換班子的一些成員啦。至於即亦都講到話，其實在呢個嘅社會事件和新冠疫情之下咧，其實都見到特首係講話咧，係希望咧可以有新的人士咧去到要做一個重振經濟的效果和向前看。你覺得其實而家？一啲咁樣嘅調動，對於即係一個可能係你哋所講嘅一啲即係政治嘅訴求未必達到嘅時候，其實一個中期嘅一個班子調動，有冇助於去到即係叫做提升翻即係呢個期間嘅啲民望咧？ 我哋比較翻，即係喺五年前嘅雨傘運動，雨傘運動發生咗之後，政改否決咗之後，梁振英都有去換到兩個嘅問責官員，一個就係公務員事務局，一個就係民政事務局。呢、這個嘅換班咧，並冇人，並未被社會視為咧係一個嘗試緩和社會氣氛嘅做法，因為最大嘅問題唔係喺佢兩嗰度啊嘛，喺梁振英度啊嘛。喺個特區政府嘅頭頭領導人嗰度嘛，等於今次反送中運動，林鄭月娥係首當其衝最應該問責嘅一位，但係北京唔會換走佢，因為對於北京嚟講，佢嚇係一個即係最忠心耿耿去強推北京惡法啊，強推惡法去打壓香港人嘅一個嘅行政長官啊嘛。咁如果你比較翻喺過去北京對港政策嘅時候，其實喺大型嘅政治運動發生之後咧，北京亦都會係通過。即係去更換官員咧，嘗試去改變對港嘅策略嘅。咁但係今次呢個明顯就唔係為咗緩和社會氣氛或者要新氣象，而係要加緊對香港各方面嘅控制，同埋對香港喺呢個政呢個反送中運動嘅打壓。如果我哋認為北京要做呢個樣嘢係為咗緩和社會氣氛嘅話，咁佢梗係要換咗即係最受攻擊，即係最成為箭靶嘅官員啦，一定係李家超同埋鄭若驊同埋林鄭月娥，點會係輪到其他嗰幾位官員呢？ 好啦，各位聽緊節目嘅聽眾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加入討論啦。嗱，阿黎欣豪啊，都想同你傾翻咧，就係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少佳咧，就去到評論今次嘅班子換人嘅時候咧，都講到話咧，今次係要加強特區政府嘅政治戰鬥力啊，因為都講到話嚟緊有幾場嘅啲政治硬仗啦，內部同外邊咧都有唔同嘅一啲即系政治嘅压力啦，以及咧就系嚟紧都要处理选举啊，无论系立法会选举又好，特首选委会选举嘅又好啦，都系有几场嘅政治硬仗。你觉得其实系咪同呢个嘅加强政治战斗力都有关系咧？ 嗱，正如我头先所讲，即系呢个系北京嘅政治部署，系要进一步去打压香港嘅政治运动。咁當然係一個即係要加強政治戰鬥力嘅方法啦，但係個問題唔係在喺表面啦，而係在喺裏面，就係話究竟即係呢幾位新任嘅問責官員有幾大程度上係聽命於即係特區政府林鄭月娥嘅領導，定係中聯辦甚至港澳辦嘅領導呢？我哋特別要留意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嘅新局長曾國衛咧，本身係入境處處長嚟嘅，呢個係第一次咧係由紀律部隊嘅首長咧係去出任呢一個問責官員，甚至係一个处理宪制事务的官员，整个的态度其实很明显的，就是说要即是纪律部队的团队，过去纪律部队的团队都是需要国务院 去通过这个任命的，他们的政治忠诚是绝对不会被北京所质疑。而未来最关键的就是立法会选举，而究竟立法会选举即是政府会不会真的秉公地去处理那个选举的运作，定係話佢有更大嘅政治任務係嚟自北京，係要透過呢一個嘅選舉去進一步打壓反對派咧？呢個係我哋最擔心嘅地方。我哋記得四年前嘅 DQ 嘅風暴咧，其實已經令到香港嘅政治局勢咧係走向一個非常之大嘅轉折。咁如果今次立法會選舉仍然係有大量嘅即係所謂 DQ 候選人，甚至會出現一啲由政府刻意製造嘅選舉不公嘅話咧，咁呢一個好明顯就會俾我哋更加證明到咧，依個係北京要打壓香港嘅一個嘅做法。 嗱，其實見到今日咧都有多名嘅新任局長咧係見傳媒嘅，咁包括頭先你提到嘅新任嘅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啦，咁當然都有傳媒問到佢哋係有會唔會即係嚟緊嗰個立法會選舉，都可能會有更加多嘅泛民主派嘅人士可能會被即係 DQ 去到取消佢哋嘅參選資格咧。咁啊，曾國衛話咧呢個係陰謀論嚟噶，咁兼且都講到話咧，一切都是依法办事，如果符合候选人条件，怎样会取消他们的资格呢？又说只要拥护基本法，支持特区政府就绝对没问题。都讲到说其实现在这个机制都是依法办事，看来即你要去到真的要成立他真的有一个这样的所谓即政治任务，去到即叫做政治把关，好像暂时未能够即有一个确实的证据去到讲到。 而家嘅法律本身就係為政治服務緊㗎啦。而家講嘅依法辦事嗰個嘅法律，個法律係容許選舉主任係可以 DQ 候選人。 嗯， 按佢嘅區議性嘅權力。 係，黎欣豪個電話可能接收都係麻麻地，不如我哋都聽聽眾。 嗯，議題 变成咁啦。 啊，我哋听听众电话先啦吓，我哋电话1872311，电话旁边有听众吕先生喺度啊，吕生。 是支持好， 你好， 我有五点，我好快讲、 哦。要简短下，唔好意思。 系，好单粗浓缩咁讲。OK， 而家呢个官员嘅调动咧，香港官员调动咧，我觉得咧，正正咧就系配合咗中央上嗰排嘅官员调动嚟配合做嘢噶。咁咧，我觉得呢样嘢咧，就对于嗰个基本法下香港一国两制最首要嗰个条件系系领土国土完整咧。是很重要的，是有关系的，因为现在这个领土是有分裂的危机，而香港的三权分立就必须应该是互补不足去阻止这个港独的发生的，是不是？那如果这个三权那里出现了恶性的制衡呢，那中央就没办法的了，就一定要人大释法去澄清基本法里面的灰色地带，咁呢样同样咧系可以解决咗22条同埋23条嘅纷争嘅。咁、至于嗰个再讲翻前嗰个人手调动嗰度咧，有啲人话系武官代替文官，咁我觉得呢样系好应该啊，因为香港嘅暴力系上升嘛，个武力上升由暴动变咗系恐袭啦吓。咁、我觉得呢样即系香港 呢个警方嘅 应对啦 吓。不过都睇翻，即系我谂你可能指紧嘅系即系原本做入境处处长嘅曾国卫调任去到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啦吓。咁、但系即系对于处理头先你讲话即系处理暴力啊吓，咁又冇直接嘅关系，因为佢系做政制局噶嘛吓。 我觉得呢样嘢我系主力针对系有啲政客话文官代替武官系有一个意味，就系要用武力打压香港嘅示威者，我就系回应呢一点，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应该嘅，因为香港示威嘅武力系升级咗。 OK， 不如阿吕生讲埋其他点好嘛？ 另外一点咧就系嗰个。另外嗰個官員嘅調動咧，就係、公務員嗰度咧，我覺得咧，對於香港嗰個選舉嗰個鋪路嗰度係好重要噶，因為而家你知嗰啲公務員係有個政治立場，亦係已經好顯明咧，咁呢個咧就係需要係整頓一下噶。咁同埋嗰個選舉嗰度咧，我覺得今次嘅選舉係好重要噶。咁尤其是對於嗰啲年長嘅，我覺得係需要俾佢哋有個優先。 Okay， 因为你知区议会嗰度已经摆到好明，有啲年长嘅系根本冇法子出去投票，想投都唔得噶。 OK， 好啊，多谢晒吕先生嘅电话吓，咁不如都请黎欣浩回应一下啦。咁可能有啲市民都的确系关心到咧，即系而家嗰个社会上出现咗一啲即系暴力抗争嘅事件嘅，咁所以会唔会其实某程度上特区政府都尝试用一个比较强硬啲嘅态度去处理暴力事件，这个可能都是某些市民所见到的东西的。这 个强硬的态度去处理暴力事件，就是我们要看，就是跟今次的任命有多大的关系。如果你说这个强硬的态度是说用更大力，用警察更大去镇压这些示威活动，其实保安局现在的态度是越来越强硬的，甚至去描述香港的示威运动是一个所谓本土有一个恐怖主义的苗头。咁但係如果你從另一個制度嘅角度嚟講，譬如呢個任命新嘅公務員事務局，任命聂德权做公務員事務局嘅局長，咁嗰個對係咪要對打壓，或者係要去打壓新公務員工會，或者係公務員去參與反共中運動咧？呢個係會令人憂慮嘅。但係正如我頭先所講，都現在嘅問題就係話香港而家嘅法律制度同埋法律咧，係為緊政治服務噶嘛。我哋現在嘅法律係容許選舉主任隨意去 DQ 候選人嘅，咁所以曾國衛話依法辦事就係依法律去為政治服務咁解咯。 你頭先講到話即係公務員嗰個問題咧，其實今日即係新任嘅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聂德权咧都有回應傳媒，都講到話其實咧就係佢自己上任嘅一個主要嘅目標咧，就係帶領公務員團隊去到提高呢個嘅公共服務啦。咁頭先佢講到話即係政治中立嘅問題咧，佢重申咧呢個公務員守則係需要咧要求公務員咧確守政治中立嘅。咁係講緊話佢喺提供公共服務嘅時候咧，就唔可以有自己嘅一個 被自己的政治理念去到左右住。咁如果係真係有涉及一啲人咧係違法集會嘅時候咧，咁就要需要去到即係依法咁去處理。咁其實仍然都係嗰句啦，即係佢咁樣講咧，好似都係即係有比較滴水不漏啊。點樣去話佢真係叫做有一個所謂整治公務員嘅一個諗法質疑擺喺佢身上咧？這個 嗱，第一就係有一個吊詭嘅地方，既然即係佢先頭係講緊公共服務係應該不偏不倚啊嘅時候，但係點解又會提到話，即係如果你參與違法集會，就係應該即係按住依個嘅守章辦事咧，參與過遊行、參與集會，不論是違法或者非法，都係一個即係香港市民佢自己嘅選擇啊！依個同佢係咪喺執勤，其實唔係有必然嘅關係。咁第二就係，如果調翻轉嚟講，如果聶德權要釋出善意去證明佢唔係要整治公務員嘅話，咁係咪應該主動啊去同即係新公務員公會依啲新成立嘅公務員公會去對話，去了解佢哋嘅訴求？但如果喺未來嘅日子，我哋見到聶德權係完全拒諸依啲反送中運動產生嘅公會同佢哋對話嘅話咧，咁好明顯就會睇到其實佢就唔係處於一個所謂去社會修和嘅目的，而係話要製造更大嘅撕裂。 不過咧，其實我諗有另一個議題咧，值得公務員團隊嘅關注啦。因為其實前任嘅局長啊，羅志光都曾經都提及過話，研究緊咧係咪新一啲嘅公務員入職嘅時候咧，需要宣誓去到即係效忠基本法嚇，同埋一國兩制。咁你認為即係呢個會唔會都係可能係聶德權嗰方面會繼任咧？呢個嘅做法？ 我谂呢个系会造成极大嘅争议嘅，因为喺过去即系二十几年，即使香港主权移交咗之后，亦都冇人去质疑过公务员系唔系即系需要额外要去做个宣誓去效忠即系基本法或者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咁而实际上喺公务员现时嘅守则已经好明确讲到明公务员嗰个操守应该系点样。咁如果要刻意又要再加一个嘅宣誓嘅要求咧，就会变咗似内地嘅官员或者内地唔同嘅专业咁样，即系佢哋去得到专业嘅牌照或者得到一个即系国家任命嘅时候，都要去宣誓效忠党。咁呢个唔系一个理想嘅做法。 好啊，仲有一分钟时间，我听埋听众郭先生电话。郭生， 啊，郭生你好， 你好，请讲下。 主持人你好，我都觉得我换得系时候嘅。 嗯， 因为咧，仲有一个需要换嘅就系黄锦星啊。 环境局啊，点解咧？点解咧？ 佢搞咁多嘅政策出嚟咧，每一样嘢都系搞到一塌糊涂，样样都有头冇尾嘅。 嗯，吓、啊，好似电器回收啊，边啲方面啊？例如系吓， 嗱，电器回收啦，嗱、好似我最近咧搞电器回收咧，都系一塌糊涂，叫咗人嚟换嚟攞，都系冇人嚟睬你嘅，卒之你都系拎去那个垃圾收集站掉咗落去就算啦。因为点解咧？你成个星期都冇人嚟攞嘅，你叫佢嚟攞，佢唔会嚟噶。 嗯 ，OK。嗱，而家就有呢个啲电器嘅啲回收嘅啲制度啦。不过家居嘅垃圾征费咧，都仲未喺立法会嗰度处理到啊。好啦，多谢晒阿听众郭先生嘅电话吓，我哋听一次七点钟新闻先。 依民众减少外出，计划要求民众每三日先至出门一次购买日用品。並且不要過度囤積物資，都政府開設網站免費提供影音娛樂、健身影片等等，為樓價抗疫的民眾解悶。全國知事會長向經濟再生擔當上提出，擔心下個星期三開始一年九日的黃金週長假期，各地疫情蔓延，要求在中央政府管理的道路採取交通管制措施，並且呼籲民眾盡量留在屋企，不好旅行或者是回鄉探親。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同時與高空擾動相關的雨區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預測是多雲，有幾陣雨。明日的雨勢漸轉頻密，天氣清涼，氣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星期六，天氣清涼，星期日有幾陣雨，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較早前喺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大埔滘碼頭，以及係後少少咧近住運頭塘村嘅意外，分別都已經清理好。車龍嘅大消散嘅，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咧，近住大埔滘一段車龍排到近運頭塘村。咁就係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咧，較早前嘅兩單意外都已經清場。而家出九龍方向近住大埔滘一段嘅交通都係繁忙，龍尾就近運頭塘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分沙田车龙排到近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介乎敬业街至到考明街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近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段的交通繁忙，龙尾近丁九桥。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坑道豪苑上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中联办在香港的角色，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 二十几年来，中联办自愿受二十二条监管，但是当在官方场合，他是行使着中央代表的权利。 公民党党魁杨岳桥， 基本法是没有提过中联办有监督权这个职能，是突然间石头爆出来。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黎恩浩。 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黎恩浩喺度噶，黎恩浩。我哋都傾傾咧，即係另一個話題啦。咁嗱，而家喺嗰個新型冠狀病毒嘅疫情底下咧，咁香港政府咧就提出咗一啲減少社交距離嘅啲措施，其中一個咧係限聚令啦。所謂限聚令咧，就係減即係禁止咧四個人以上嘅啲集會。咁早前咧就因應住嗰個嘅全球疫情仍然係嚴峻同埋反覆咧，就將呢個限聚令咧就延長去到五月七號。咁睇嚟咧，就係都呢個嘅規例啊，都會繼續係延續住一段時間。咁但係可以預計到咧，嚟緊咧會有幾個一啲嘅公眾集會嘅日子，即係恆常都會舉行公眾集會、遊行嘅一個嘅啲日子咧，究竟仲搞唔搞得成咧嚇？究竟會唔會違反限聚令咧？就成為咗大家嘅焦點啦。最近咧當然會有五月一號啦，下個星期五咧就係五一勞動節。咁以往慣例咧，好多嘅勞工團體咧、工會啦，都會喺呢個嘅日子咧舉行大遊行啦。咁就有啲嘅團體已經咧就係通知咗警方，咁 但係咧就未得到警方咧就係通知究竟會唔會發出不反對通知書，以至到咧疫情如果繼續係發展落去的話咧，一啲大家都可能係好多都知道係會有呢個公眾集會嘅日子，例如六四啦、七一啦，咁究竟搞唔搞得成咧？呢個都係一個未知之數。嗱，黎欣豪啊，你自己就係民陣嘅副召集人啦。咁係咪民陣都有咧？就係、是、就住呢個嘅七一遊行咧，去到作出一個申請。咁而家有冇咩新嘅進展啊？ 民陣其實喺上個即係喺即係早啲嘅時分咧，其實就已經即係入紙就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就係、是、為七一遊行去做呢個申請嘅。咁就我哋上星期六咧，都喺社交媒體咧。就公布咗我哋七一遊行嘅呢個嘅安排，咁不過到現在咧，其實都未收到即係有任何嘅警方方面嘅回應嘅。咁而我哋通常去即係去所謂去即係去預定呢個維多利亞公園嗰個嘅足球場咧，咁因為佢哋都話現在係疫情關係咧，係唔會處理任何外嘅申請啊，咁所以都係一個未知之數。 以往個時間表係即係譬如話七一遊行嚟講咧，咁係預早幾多去到處理呢啲嘅申呢啲場地同埋警方嘅申請嘅咧？ 我哋係越早，即係越早去，即係呢幾年咧，其實民陣都係好早時間去做嘅，因為即係過去呢幾年，其實工聯會或者親建制嘅團體咧，都好刻意咧，係7月1號咧就要去租用維園嘅足球場去慶祝所謂回歸。啊，咁而係令到咧，即係常其實都係個方法去阻止，即係七一遊行咧，可以喺足球場嗰度使用。咁所以過去我哋都會好早嘅時間去準備。咁但係實際去具體傾個安排咧，其實都唔會係而家嘅事嚟嘅。咁所以將來係點咧，都係不可預知。 嗯，咁不如都讲个近啲嘅日子啦，就係五一大游行啦，咁就见到呢就係都有一啲嘅团体呢係申请緊呢就係进行一个五一游行。咁但係头先都讲啦，呢个嘅限聚令呢就会去到5月7号啊。咁换言之呢，五一游行呢就将会落入喺呢个嘅規限限聚令嘅时段之内啦。咁据一啲嘅工会申请嘅人士都讲到话呢，就仲未得到呢警方嘅一啲回应啊。咁究竟个情况系点样呢？咁另外咧就係有啲嘅報道更加講到話咧，就係明報啦嚇。咁啊，尋日有一個嘅報道就講到話咧，警方有消息同明報佢哋講咧，話唔會批准五一遊行添嘅。咁啊，亦都講到話咧，會聯絡咧有關嘅主辦單位問下咧，會唔會係取消遊行？如果堅持遊行咧，係可能會係違法添嘅。咁究竟搞唔搞得成咧？警方有冇即最新嘅一啲消息咧？我哋電話旁邊咧就請嚟職工盟嘅總幹事蒙兆达你好， 系大家好，你好， 系就住而家呢个五一游行嘅申请，有冇最新嘅进展可以同大家讲？ 嗱，其实就林郑月娥咧就公布咗延长嗰个限聚令之后咧，咁警方就随即就揾我哋嘅同事啦，就问我哋会唔会取消五一游行嗰个申请嘅。 嗯， 咁我哋就亦都好明确话俾警方知道，我哋唔会取消，我哋好希望咧。5月1号劳动节当日呢仍然可以继续我们的游行，但是我们跟警方讲，我们会更改我们那个申请的内容的做法，我们呢是会采行一种方式，就是四人一组，每一组之间呢维持一个合理的社交距离，即是 1.5 米这样去游行的。咁而警方即係收到我哋嗰个更改通知之后呢，到现在呢未有明確嘅回复话俾我哋听到底批唔批准我哋呢个申请嘅。但当然口头上呢佢就已经同我哋嘅同事讲，即係话应该会问上头意见，上头应该就未必会批准啦咁样。咁但係未有书面嘅正式话反对通知书嘅回复。咁我哋亦都即係自己亦都系个諗法，就係话如果真係俾反对通知书我哋嘅话呢，我哋亦都随即呢系会去进行上诉嘅。 嗯，其实我哋都就住呢个五一游行嘅问题呢有去到询问警方嗰方面㗎。咁警察嘅公共关系科呢都回复返我哋呢，就係话五月一号呢係收到两个团体嘅通知，就係会喺港岛区进行公众活动嘅。其中一个团体呢已经取消活动㗎啦。咁剩返可能係你哋仲係未决定去到取消啦。咁有啲报道就话可能会即係会反对反唔批准呢个嘅五一游行。如果是真的话，咁你头先讲话会上诉，同埋你有咩嘅谂法咧？ 嗱，其實我哋覺得就係話，當然即係限聚令係有佢嘅原因嘅，就係、是、避免即係社區裏面有大規模感染，因應疫情關係係需要即係作出某啲制止，咁呢個係可以理解嘅。但係咪因為有呢個限聚令嘅情況底下，就完全扼殺曬所有嘅即係示威遊行嘅申請？令到基本表達意見嘅自由全部冇曬呢？我覺得呢個又係即係唔係咁順理成章講得過去嘅。所以我哋作一個平衡，就係話我哋係有一個社交距離方式嘅遊行，每一組四個人，而每組之間有 1.5 米距離。咁你睇返嗰個限聚令本身個細節呢，亦都有提到，如果在同一個場地裏面有不同的即是組別 是進行緊聚集，而每一個組別之間呢是不可以個距離呢太近，要有 1.5 米距離的，否則的話才會驅散。那亦即是話，如果用這個做法去看，我們這個申請呢是符合他所講的安全距離、合理社交距離的考慮的、哦。咁如果是這樣的情況底下，冇理由唔去批准我哋嘅申請咯。 係，阿蒙少，但其實你呢個嘅提議啊，即係講緊話，保持住一個距離，四人一組嘅遊行，有冇問過一啲法律專業嘅意見咧？因為其實都之前有啲法律意見講過話，其實你嗰個嘅即係嗰個嘅聚集啊，規限聚令規限嗰個聚集咧，唔單止係講緊個人數啦，其實嗰個共同目的咧，都係其中一個元素嚟到定義個聚集嘅噃。 嗱，我就覺得即係呢個係有懷疑嘅，即係因為你點解係共同目的係會係一個成為是否批准嘅考慮因素？即係話唔同嘅一組組人，如果佢有唔同嘅目的，而佢有 1.5 米嘅社交距離咧，就被視為可以接受同埋安全。但係一旦佢哋腦裏邊所諗嘅係同一個目的，佢哋係會嗌同一句口號。所以就變成是不安全、不可考慮。那這個我覺得是，即是我懷疑背後是一個什麼的邏輯呢？即是你是，前提你是要有一個合理的社交距離，確保大家即是，在那個場地出現的時候，不那麼容易出現有所謂感染的風險嘛。那應該是以這個為一個量度因素，而不是他們背後是不是有共同目的嘛？那如果是你以共同是否有共同目的為一個前提考慮的時間，就會令人質疑到底你是想確保公共健康安全的考慮，還是是要確保不會有共同目的的大型聚集或者集會的出現，而是政府不想聽到這些聲音呢？ OK， 好啊，黎欣浩跟你談談。 是啊，孟少達，其實我們經歷香港市民反送中運動，又去到即係經歷咗呢個武漢肺炎嘅疫情，咁嚟緊五一勞動節好可能咧就係即係第一個即係比較大型嘅遊行，其實呢個遊行或者今年搞呢個五一嘅遊行，其實嗰個嘅價值或者個意義係喺邊度咧？ 嗱，其實你即係五一勞動節今年個重要意義就係話反送中運動係舊年六月開始，大家都知道。即是在反送中運動的過程裏面，有很多很多的工會是成立了的，形成了一個新工會的浪潮。這些工會的成立呢，是一方面是期望以工會戰線的推動呢，是爭取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另一方面呢，亦都希望呢透過工會的力量呢去衝擊這個即是特權總戶特權的功能組別選舉的。咁其實喺反送中運動發生以後，今年嘅五一勞動節係第一個，即係我哋有機會再凝聚翻力量，重提大家，即係雖然經歷咗呢個武漢肺炎嘅疫症嘅煎熬，但係我哋無忘初心，繼續希望咧呼籲大家係以組織工會、支持工會嘅力量咧，去推動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OK， 阿蒙少达啦，咁都见到咧，即公民嘅主席吴敏仪都讲到话咧，系可能会喺未来嘅时间去倾一啲五一游行嘅后备方案啊，吓，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嘅谂法啊？ 当然个前提就系话，我哋希望即系得到批准，突破而家嗰个框框嘅限制，因为我哋觉得就系话，虽然系限聚令底下，但系似乎就系利用咗限聚令，政府咧就不断系肆意妄为。去威胁立法会议员啦，去大搜捕啦，去做咗好多即係侵犯我哋人权嘅事情。咁所以我哋希望有机会发声，係发出劳工即係对于推动民主啊、捍卫自由嘅声音。咁但係如果万一即係都係被拒绝嘅时候呢，我哋亦都希望可以即係呼吁所有嘅工会组织同埋甚至乎係民主派嘅区议员做到遍地开花，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区都有街站去推动同埋宣传我哋嘅信息。 嗯，其实都可能有啲市民都会有一个同样嘅谂法，就系、是、其实疫情底下，不如今年就特别啲，咁冇一次就都唔紧要啦，或者可能我仲好多好创意嘅方法去作出一个诉求嘅表达啫。 嗱，其实我哋觉得即系一个社交距离嘅游行咧，一组一组。每一组咧系 1.5 米嘅距离咧，已经系一个好有创意嘅游行。我哋见到有啲图片咧喺网上都流传，譬如话以色列咧，亦都有一啲反政府嘅示威咧，就系喺个大嘅场地里边咧，用笔喺地上画咗一格格，每一组嘅人咧就喺嗰一格里边啦。其实一个喺好远影翻幅相出去咧，都系可以咁讲喺即系以往嘅抗争历史上咧，好少见到呢啲社交距离式嘅行动嘅。所以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即系有创意嘅方法，就系令到我哋虽然喺疫症底下，我哋系受到疫症嘅威胁系感到恐惧，但系我哋唔好放弃我哋表达意见嘅自由， okay. 特别系喺而家嘅情况咧。个政治咁高压咧，更加我哋唔好俾政府利用限聚令去打压我哋嘅即系示威行动咯。 OK， 好啊，多谢晒蒙少达，蒙少达咧就系即公盟嘅总干事嚟噶。我哋电话187231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一齐倾下。 登记做选民，我晚晚都 OT， 边有时间啊？ 登记做选民，哎呀，唔使凑仔咩？边有时间啊？ 登记做选民，有时间都用嚟温书啦。 选民登记唔会嘥你好多时间噶咋，上网就得啦。去选举事务处网站下载表格， 填妥嘅申请表可以经电邮或者经选举事务处嘅电子表格上载平台提交都得噶。 5月2号或者之前交翻张表就得噶啦。 登记做选民， 话咁快就点啦？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疫情有一日终会过去， 只要我哋能够上下一心，相信亦都能够战胜逆境， 为我哋嘅未来同埋理想去奋斗。 受疫情冲击，本港最新失业率升至4.2%。今个星期嘅香港家书，有科大经济学系荣休教授雷鼎明分享对香港嘅经济展望。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晚上7:23，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黎恩豪喺度啊。嗱，黎恩豪话讲一讲先啦。咁除咗警方咧讲到话收到五一呢个嘅公众集会嘅通知之外咧，其实亦都讲到话收到咧就系六四嘅一个团体嘅通知啦，以及咧系71一啲嘅公众活动嘅通知噶。话咧警方而家正喺度处理有关嘅通知。黎恩豪点样睇咧？而家好似疫情底下好多呢啲嘅游行集会，究竟警方批定唔批？就成为一个好大的难题，是不是？ 我们知道呢，就是警务处处长在公安条例赋予的权力呢，是可以基于就是公众安全的理由呢，是禁止游行集会的。现在的争议就是说，究竟个公共安全是不是包括公共卫生安全呢？但其实这个问题呢，15年前终审法院的一个判决呢，一个终极的判决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2005年就是这个梁国雄案了。在这个判词里面呢，其实第47段呢，咁就终审法院的判词就是说， 即係公安條例同國際人權公約裏面列出嚟一啲即係合法限制人權嘅理由去比較咧，係更加狹窄嘅。因為公安條例咧係冇包括到喺國際公約裏面其中一個即係禁止即係遊行集會嘅條件，就係要保護公眾健康。咁換言之咧，公安條例裏面個公眾安全咧，其實係唔包括公共衛生嘅。咁如果警務處長係要用即係公安條例裏面呢一個嘅條款去禁止或者係反對即係未來任何遊行同埋集會咧，其實咁聽落去咧，就會同終審法院05年嘅判決咧，就係違反，就係相違背噶啦。咁所以即係究竟現在公共衛生係唔係一個合理同埋法定嘅理由，係唔俾未來嘅遊行集會呢？我就睇唔到有呢一個嘅可能性。 嗱，我補充一點先啦，因為根據而家嘅公安條例咧，警務處處長咧可以，如果係有合理咁認為，為咗維護國家安全或者係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者保護他人嘅權利同埋自由，而有需要反對一啲嘅公眾遊行嘅話咧，可以反對嗰個嘅公眾遊行嘅舉行噶。咁但係即係頭先你都講啦，即係如果係咁樣去理解一啲法庭嘅一啲嘅解讀嘅時候，咁其實所謂如果警務處處長可以根據一啲嘅公共秩序而反對嗰個公眾遊行，公共秩序包括啲乜嘢呢？其實 嗱，我哋如果即係第一，香港係行緊普通法嘅即係個嘅城市嚟嘅，我哋唔係好似中國大陸咁樣咧，係用法律或者係用執政者嘅意志咧，係去限制市民有啲咩可以做，有啲咩唔可以做，一切咧都係依從翻喺普通法系裏邊咧，即係法庭嘅裁決。咁所以咧，法庭嘅裁決其實咧個重要性咧係比即係依一個即係所謂公安條例就係咪有法可依就更加嚟得緊要。咁我哋睇返過去嘅情況，警務處處長往往呢都係會枚舉咗好多喺現實發生嘅例子，譬如可能係一啲大型嘅遊行集會或者啲未經批准嘅遊行集會裏面出現嘅衝突場面呢，就作為借口就會話呢啲係因為公眾安全嘅理由呢就反對，譬如可能係民陣佢哋舉辦嘅遊行，呢、這個我哋喺去年即係暑假都屢見不鮮㗎啦。咁但係往往呢啲都會受到挑戰嘅，就係話即係其實喺其他遊行集會發生嘅情況係咪可以一足高打一船人去套用喺即係民陣嘅遊行呢？咁但係我哋即係當然在邏輯上這個是很成疑問的，但在過去那大半年我們看到警方是用這個邏輯去處事。所以如果我們說即是接下來幾次的即公眾集會究竟是不 是， 即是都會因為警務處處長用公眾安全去反對呢，或者公共秩序去反對呢，其實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 不過都補充返呢，即以我記得呢，有啲時候即過去嗰一年啦，咁有啲嘅情況之下，警方去到反對一啲嘅公眾遊行集會嘅舉行呢，咁都會睇返即嗰個團體主辦嘅團體呀，究竟有冇能力去到即叫做有冇足夠嘅糾察呀，去到維持秩序呀，以及就係一啲嘅往事嘅一啲同類嘅活動嘅一啲往事係咪真係會有一个公众秩序的风险啦。不如都听听听众电话先好嘛。有听众胡女士在电话旁边啊，胡女士， 胡女士你好， 你好， 请讲。 头先嗰位毛先生，我想回应翻佢咧。因为而家其实医护咧都叫人哋唔好出去嚟啦。咁你五一嘅话，其实停一年，我觉得冇问题咯。其实我好支持民主嘅，但系咧，如果喺佢而家咁非常嘅时间咧，唔该佢谂谂，用下佢自己嘅脑去谂一谂啦。即其实我不是很赞成咯，仲要你话你要 set 定四个人一 set， 跟住又 1.5 米，我谂而家啲警察咧唔会理你系咪真系会照常系 1.5 米咯，就算你有2米嘅话，佢都可以话你哋系非法集结嘅。 明白胡女士嘅意见，多谢你先啊， 多谢你。 黎欣浩点样睇胡女士嘅睇法咧？即第一，佢关注真系疫情啦吓，第二就系觉得好似警察咧，就系就算。你話四人一組啊，都可能有機會咧，就係以呢個限聚令嚟到執法啊！嚇，點回應 咧？首先都回應翻頭先，即係阿陸宇光你講翻，即係警方反對即係遊行嘅一啲嘅理由啦。其實如果再睇翻終審法院個案例，你亦都講到明，警察咧係有一個責任咧去協助即係遊行集會嘅進行嘅。咁換言之，其實咧每一次警方話即係主辦單位唔夠人去維持個遊行秩序咧，其實係即係倒果為因嘅，因為本來最應該係去協助個遊行可以暢順咁進行咧，係警方有最大嘅責任。咁我都當然都理解頭先胡女士嗰個擔心啊。 咁其實即係我諗，其實一個好關鍵嘅地方就係我哋當然睇翻實際即係當時公共衛生嘅情況啦。咁我相信工會或者係一啲主辦遊行嘅團體，其實都會即係睇翻真係去到嗰時嗰刻嘅情況係點嘅。我哋現在都知道每日係變化緊嘅，即係聽日。譬如聽日即係 DSE 開考，究竟之後可唔可以仲繼續去考埋落去呢？我哋都冇人知。咁所以現在都係用一個估計嘅情況。咁但我哋都要比較翻，從政治上呢，有好多唔同嘅地區，唔單止喺香港啦，喺好多其他國家其實都開始用一種即係呢啲緊急狀態嘅法律，呢一啲限聚令呢，係阻止市民行使佢嗰個公民權利。 嗯，好啦，我哋都呢、這个话题都告一段落先啦。七点半之后咧，会讲一讲其他嘅劳工议题嘅，转头再有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哲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输入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两名患者分别由法国和美国回港，其中在3月24号从美国回港的患者，3月26号家居隔离期间已经出现病征，因此界定为输入个案。他在4月9号曾经到中环万邦行的牙科诊所剥牙，4月21号到文华东方酒店剪头发，跟住向私家医生求诊和做病毒检测，最终确诊。张竹君说，牙科诊所人员当时有着防护衣，翻型屋的人亦都有戴口罩，但是当局亦都会安排他们做病毒检测。本港三月份的基本通胀率是 2.6%， 较一月和二月合计的平均升幅低 0.5 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猪肉价格升幅收窄。政府数据显示，三月按年升幅最大的是食品，不包括外出用膳，上升 13%， 其次是集项物品和住屋，分别是上升 3.5% 和 2.6%。政府發言人說，展望將來，短期內通脹應該維持溫和，鑑於環球經濟陷入衰退，加上近來港元跟隨美元走強，外圍價格壓力預料會進一步減退。世界衛生組織歐洲辦事處說，歐洲接近一半新型冠狀病毒的死者是需要在護理設施之中接受長期照顧的人，形容情況是難以想像的人間悲劇，令人非常憂慮。辦事處主任說，歐洲部分國家正逐步解除抗疫管制措施，但必須保持謹慎，強調自滿可能是最大的敵人，任何限制社交距離的措施考慮放寬的時候必須按部就班。他呼籲所有國家繼續執行識別患者、隔離、檢測和追蹤密切接觸者等策略，同時不斷監察現有措施的成效。德國總理默克爾說，歐洲在民眾生命和健康方面面對二戰以來最大的挑戰，必須團結應對新型肺炎疫情。德國已經準備好在一段時間內增加對歐盟的貢獻。默克爾說，要回復安全生活，解除各項封鎖，民眾必須保持最高自律，否則前功盡廢。他讚揚德國醫護人員協助國家渡過疫境。在天氣方面，預測是多雲，有幾陣雨。明日的雨勢漸轉頻密，天氣清涼，氣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星期六，天氣清涼，星期日有幾陣雨。隨後的兩三日，天色逐漸好轉，日間溫暖。現在氣温21度，相對濕度 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啦喺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 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只是在星辉豪庭。另外将军澳隧道回去将军澳，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道路工程方面，提一提你，在中环耀星街去上环方向，因为有道路工程的缘故，慢线是暂时封闭的。就是中环耀星街去上环方向的慢线，因为工程是暂时封闭。另外在油麻地都是有道路工程，车身长度超过9米的车辆是禁止由金粟街右转入广东道。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我是广东广西的陈麦飞。在疫情之下，无论是 DSE 的考生或者是医护人员，只为处变不惊，一切顺利，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黎恩浩。 黎恩浩啊， 系 咁，其实咧睇翻而家个新冠疫情系冲击住香港嘅经济各行各业啦。其实好多嘅行业啊，雇主都系讲话自己水深火热之中啦。同时间咧，雇员咧亦都系咧好多时系因为个经济嘅打击咧，所以系面临失业啦，同埋就业不足嘅威胁啦。咁喺呢啲嘅时间，呢、這个咁样嘅经济嘅情况之下，去讨论一啲恒常嘅劳工机制嘅调整，就变得咧特别敏感啦。讲紧嘅咧就系呢个最低工资嘅调整啦，以及咧系一啲输入外劳嘅问题啊。嗱，呢个最低工资咧就已经系就系今日开始吓，就会展开一个8星期嘅公众咨询。咁因为咧，其实最低工资咧就系根据而家嗰个嘅制度咧，系每2年咧去到调整一次嘅。咁所以咧，咁而家咧又到咗咧呢个检讨嘅一个时间啦。咁而检讨咧系要经过咧最低工资委员会嘅一个咨询啦，同埋咧考虑咧唔同嘅数据，包括咧调整咗呢最低工资之后，会唔会对于雇员啊、企业啊、失业啊、通胀会带嚟啲乜嘢影响咧？再要咧就系喺呢个嘅减少低薪职位流失同埋防止工资过低呢啲嘅考虑作出平衡之下咧，先至决定嘅。咁啊，而家咧嗰个最低工资咧就系37.5啦。劳工界就话啊，其实虽然经济都知道大家好差吓，咁但系咧都希望咧仍然可以有得调升。咁至于雇主嗰方面就话啊，其实呢个时间我都好多商界都唔明点解要倾调整最低工资啊。黎恩豪应该点样去平衡呢？ 我想其实即系商界或者系雇主，即系对去倾呢个调整最低工资反感系舍本逐末嘅。即系其实正常嘅一个即系现代国家，当佢面对即系经济萧条嘅时候咧，系要用更大嘅力度咧去保障翻雇员或者系打工仔女佢嗰个嘅权益嘅。呢个先至系保住即系呢一个劳动人口，保住生产力，系让到将来经济恢复嘅时候咧系可以恢复元气嘅一个最重要嘅动力嚟嘅。咁所以喺而家嘅情况，其实无论系政府，亦或系政府，无论系政府直接资助雇员，亦或系政府去资助呢一个嘅即系雇主，即系尽量去保住即系员工嘅生计，去改善员工嘅福利，或者至少维持翻员工现有嘅福利咧，其实就根本就系重中之重。咁但我哋睇到其实喺呢几个月呢，政府对于处理武汉肺炎疫情带嚟嘅经济同埋民生影响呢，始终都系离开唔到旧嘅思维，就系、是、要服务资本家，即系服务即系大老板，所有嘅无论系 幾次抗疫基金都是交給大老闆去決定的，即使是上個星期通過的第二輪抗疫基金，那個所謂保就業的方案都是要經過僱主隻手先可以做，這個就很令人失望。那我覺得僱主在這個情況其實都看到政府不斷去即是畫明畫暗去支持他們的時候，就更加應該即係用一個謙卑嘅態度，同埋一個容讓嘅態度咧，去讓即係僱員有更多嘅好處咯。 嚇、另一個問題啦，就係外勞啊。咁因為咧就係、是、而家其實而家都會經常咧有勞工處向勞工顧問委員會咧就提交一啲外勞啊，即係所謂補充勞工計劃嘅一啲申請啦。嗱、尋日咧勞顧會就開咗一次會啦。咁當中咧勞工處咧就係、是、向勞顧會提交咗咧大約35宗嘅呢個外勞嘅申請，涉及咧110多名嘅外勞噶。咁當然咧又會掀起咧另一場嘅一個爭拗啦。勞方嗰邊就話咧啊，呢、這個疫情之下，雖然你話即係輸入100個左右嘅一啲外勞，咁就唔算話真係好多啫。咁但係向社會釋出一個訊息，就係、是、啊，點解呢個經濟情況之下，失業率已經升到4%多啦，仲要輸入外勞咧？唔可以培透過呢個培訓呢個嘅本地嘅員工，去到填補嗰啲嘅職業嘅空缺嘅咩？咁至於僱主一方就話咧，就係、是、其實啊，當然啦，即係嚴格審批都可以嘅呢個時候。咁但係點解唔可以咧？即係可能有啲行業真係好需要外勞嘅喎，咁又點樣平衡法咧？ 嗱，我諗即係勞顧會自己嗰個宗旨都好明確，就係話即係除非嗰個行業佢係完全冇辦法係透過喺本地招聘去獲得佢需要嗰個嘅即係勞動力咧，否則都唔應該咧係所謂係要喺輸入外勞去解決嘅。咁正如你都所講啦，其實而家失業率高企，有好多特別喺基層嘅即係打工仔女，甚至可能已經係失業嘅人士咧，其實佢哋都好需要工作嘅。咁而我哋睇到現在好多嘅行業，即係尤其係可能係講照顧者嘅行業咧，其實佢哋都需要人手。咁究竟即係現在政府係咪應該集中返即係讓本地嘅即係勞動力係可以優先即係攞返嗰個就業嘅機會？咁我諗呢個應該係個大方向嚟嘅。咁如果呢個大方向做得唔清楚或者唔確切嘅話呢，咁就會出現剛才你所講嘅好多嘅爭拗啦。 OK， 我哋唔知道大家聽緊節目嘅聽眾點樣睇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唔知呢位嘅嘉賓又會同阿黎恩浩嘅睇法前次呢，佢就係勞工顧問委員會嘅僱員代表，嚟自工聯會嘅鄧家彪啊，鄧家彪。 鄧家彪你好， 你好 ，Hello。 就住最低工資嘅檢討啊，有咩嘅立場啊？ 最低工資嘅檢討而家根本係會觸發啊勞資之間一個好大嘅矛盾，真係嘅。係應該歷次以嚟咧，可能第一次係難啦，因為第一次完全冇基數嘛。係撇除第一次之後，我諗今次嘅調整係最艱難，因為大家都明啊，真係而家係好惡劣，仲係突然之間咁惡劣咧。勞方話要去談判，有個即係要求再加咧。我諗唔只係資方，可能有啲學者都會話：喂，唔好再增加個成本啊，或者係減少嗰個僱主嘅人。但係現實就係、是，就算經濟幾差都好，而家仲係通脹噶嘛。即係而家個通脹都2.多啦，更何況實質去到前，即係市民層面，而家賣個豬肉都係越嚟越貴啊，唔會因為我哋失業率平咗會平，即係跌翻落嚟好多物價。咁所以今年真係好艱難，但係佢而家正諮詢期啦，我理解一下其他包括工聯會嘅以及其他勞工團體而家係未即各自都未有一個各自嘅建議嘅，但係因為今次咁艱難呢，我自己就即其實都同佢哋傾啦，即係其他勞工團體最好大家有個比較一致嘅建議，咁就容易去同資方談囉。但係你問我個人即係跑得及通脹啦，起碼 嗱、啊，資方僱主方面嘅意見咧，當然都好可以理解啦，因為佢哋都覺得而家嘅經濟實在係非常之一個受到好大嘅打擊啦。咁如果呢個時候再加呢個最低工資，可能即係會令佢哋請一啲可能比較基層嘅員工嗰、那個嘅意欲會更加係細啲喎。咁而咧就係而家可能即係最大受影響嘅行業，可能就係一啲即係服務行業啦、飲食啦等等，佢哋可能最基層最前線嘅員工，而家直頭啦，即係僱主可能要炒佢哋，或者要放佢哋冇薪假咁滯。你仲喺度講呢個最低工資要調整要加，咁其實對僱主嚟講真係一個好可以理解、好難接受嘅一個程度嚟嘅。 所以琴日資方即係勞顧資方代表阿郭振華，即係都係講個言論，就係而家喺一個適當嘅時候咩？咁佢講呢句咧， 其實我都某個程度係認同嘅，因為其實今時今日大家個共同利益就係點樣恢復個市道啊，即係當然要喺安全同埋即係疫情平衡嘅情況底下啦，即係恢復個市道啊，創造職位。我諗勞資都會比較有共同嘅目標。或者倒翻轉講，我諗好多打工仔已經係講緊你唔好減我人工已經算啦，即係仲要即係喺呢個時候一個所謂精力擺談判嘅精力擺喺家嗰度，所以你問我個人都覺得係咪一個適當嘅時候呢？法律上有冇空間可以壓後呢個談判或者壓後呢個諮詢呢？其實我覺得政府都要諗咯，係啊，但係你問我真係要真係進入嗰一個程序。咁我覺得你起碼跑到通脹先啦、 啊。不如阿黎欣豪都同你傾下。 嗱、鄧家彪啊，你都係工聯會嘅代表啊。咁即係其實市民而家都好關心、即使即係有呢啲唔同嘅即係爭議裏面，其實而家嘅生計先係最緊要嘛。其實而家政府或者勞顧會或者商界即係喺做嘅嘢，其實係咪可以保障到而家就業嘅僱員係唔會俾人減人工甚至炒魷咧？即係工聯會點樣睇咧？ 我哋希望呢係即係呢個時候政府做嘅所有措施係只會增加嗰個保住就業，而唔會無端端有啲負面因素出現嘅。咁所以你問我呢，就係、如果所有嘅措施都係令到個就業係穩定甚至增加呢，都應該做。包括我哋琴日播，所以點解勞顧會裏面我哋好清楚會內會外都係講對於嗰、那個補充勞工計劃或者叫輸入外勞咧，我哋認為係要暫緩嘅。喺呢個時候仲接受新嘅申請，雖然其實那個申請嘅數量喺以前其實比例係低嘅，200-300万個打工仔其實一年係輸入3000个，即係個比例係低嘅嘛。但係我哋覺得呢3000个都好珍貴，係應該係暫緩咯，唔好話再有新嘅申請咯。因為裡面其實有好多嘅職位咧，大概係九成啊，系服务业或者系建造啊、技术技工嗰啲，真系好少系渔农业嘅啫。系渔农业有，可能过去好艰难，因为地方远啊，或者个技术，香港市民已经慢慢冇咗呢种即系行业嘅技术。但系我觉得所有嘢都系经过培训都可以做到，因为而家真系一工。我记得2003-04年嗰阵时又系好恶劣啦个就业，其实当时政府已经有啲措施咧，就系令到咧个输入外劳咧系窄咗嘅。举一个例啊，譬如有啲院舍咧，佢系可以申请政府嘅资助金，所谓做买位院舍嘛。虽然佢系私营，但系佢有一部分嘅服务啊、床位系买位嘛。佢就限制咗呢一啲嘅院舍咧参加咗买位计划去申请输入外劳。咁我哋觉得其实政府当年都有咁嘅触觉，系尽量将啲职位留喺本地。其实而家应该一样咯。咁我哋又提呢样嘢出嚟。3000几个职位都好，希望系留俾香港咯。 嗱，但系即系我都听到你都常好关心，即系而家呢啲情况啦。但系即系令市民好费解嘅就系、即系点解工联会系会支持一个即系方案，系要失业嘅人士去攞综援，而唔系去致力去争取个失业援助金？即系点解工联会嘅议员上个星期系要支持一个吓系、要市民失业去攞综援嘅方案呢？呢个系咪你哋未来都会继续向市民去推广、去宣传，叫大家失业嘅时候去攞综援就算呢？ 我哋认为系争一步，就系、如果而家佢有个所谓综援底下嘅失业援助计划，佢能够容许个人申请，就已经系达到咗我谂好多团体所讲，就系、嗰个失业援助，就系、你唔好成个家庭做一个即系资产审查。更重要嘅，如果你推到咗上个礼拜个方案1000几亿，呢个千几亿里面系包含咗好多人，讲紧唔同要帮嘅咩教育机构啊，补习社或者部分自雇人士啊，其实。即係如果你話我因為咁而反對，亦都係不負責任噶嘛，係咪？咁所以係咪可以喺呢個前後，咪上個禮拜5个方案裏面咧，有40亿咧係俾咗即係社署去請人。咁既然你都請多咗100几人，你係咪可以喺呢一個基礎底下就向前再推？咁呢個我諗係我哋，譬如我琴日喺勞顧，我都會有講呢啲問題。既然你唔肯開一個新嘅計劃，即係或者新嘅制度叫做真係應對失業援助，你喺現有嘅框架底下，你就容許個人申請，因為而家我哋睇到就係佢嗰個所謂自住物業豁免咗啦嘛。而家爭嘅就係唔係再係家庭申請，係個人申請，因為我哋收到好多係譬如兩代之間嘅個仔或者上一代失業，佢都冇理由成日要屋企人接濟，咁都係希望啲短期嘅支援，係咯。 嗱， 但係即係 即係鄧家彪都可以同即係聽眾可以解釋一下啦。即係如果喺而家依個情況，即係其實如果即係不幸，即係我哋有打工仔女真係失業嘅時候，而佢都只係得即係可能係一家三口嘅話，其實佢可以攞到嘅失業綜援其實係攞到幾多呢？ 如果佢整個家庭都係即係已經冇收入嘅，而個積蓄咧係少過66,000元，如果去到6月1日咧。是少个即是因为他放宽嘛 ,6 月1日去申请呢就少个132,000，就算他是一个自住物业，他是供应楼的，他都可以申请咯，是啊。咁但是如果他是啱啱失业的，但是即是意思是之前都是有收入的，我就建议快啲申请咗嗰个在职家庭津贴，攞返过去6个月嗰啲资助金都是10,000多元咯。咁但係你问我是觉得真係唔得或者唔够，是最好是容许一个失业人士个人申请。咁因为如果你话系细路仔跟住两公婆，咁呢啲好容易处理，但系我哋见到好多 case 都系嗰啲已经系啲仔女系成年，可能系成年嗰个仔女失业，或者系个爸爸妈妈即系叫做上一代失业，咁其实对于整个家庭去做资产审查系真系处理唔到咯，系啊。 最后一个问题，邓家彪，嗱，而家上一轮嘅即系第二轮嘅抗疫基金咧，就喺立法会度通过咗啦。咁而家咧就又要就住呢个嘅最低工资啦、失业援助啦等等咧，就系再去同呢、這个资方嗰边咧去讨论啦。会唔会其实可以透过再向政府争取新一轮嘅一啲嘅抗疫纾困嘅措施，去到换取雇主会唔会同意？即系可能系即系最低工资嘅调整啊，以至到即系业病啊，呢啲嘅问题咧， 其实就唔系换取嘅，而家咧就譬如职业病嘅问题，政府系冇闩门嘅，但系要快要有个时间表咯。譬如你沙士嗰、那个，即系当时嗰个摆落附表啦，啊，即系而家都系职业病，但系根本上嗰个疫情已经基本上解决咗啦，你知立法系冇意思噶嘛？咁最紧要有个立法意向，令到保险公司喺呢一刻咧都要受理，因为其实就算冇擺落附表，有個職業病，其實員工係的確可以申索嘅，但係你冇明文規定，咁保險公司有好多理由會會懷疑你啊，又話要評估啊，都唔會即刻俾一個所謂compensation 俾你。咁、 okay. 所以政府嗰個意向好重要咯。但係我自己睇就係保險公司或者保險業界嘅認同係多過重要過係僱主咯，反而我哋琴日討論，我哋睇唔到僱主對於譬如話搞咩失業援助制度，佢哋會有咩反對？佢哋最關心就係個市道幾時可以刺激翻恢復翻，係、 OK， 好啊，多謝曬鄧家彪啊，多謝你。 好，唔該。 鄧家彪咧就係勞顧會嘅僱員代表，嚟自工聯會噶。電話18723111，電話旁邊咧有一位聽眾黃先生，黃先生 你好， 你好。两位都好，其实我就绝对不同意邓家彪那番说话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虽然在疫情之下，其实你发觉那些市民的负担，一般的基层的负担是多了的，包括那个防疫的设备啊，防疫的添扣啊，这样。咁况且你这个这样的檢討咧，係2年先檢討一次。而家嗰個最低工資37.5咧，已經係一般嚟講已經係叫做低嘅啦。咁你嗰班咁嘅僱主啊，成日口口聲話，僱員係我哋嘅資產嚟嘅，但係咧佢哋咧有好多嘅在職貧窮啊，唔好意思啦，我幫唔到你。口口聲聲話你佢係你哋嘅資產，第一方面咧就喺度拒絕去嚟檢討呢個嘅最低工資。人哋嗰啲賣人哋賺翻嚟嗰筆人工啊，都唔夠佢嘅嗰個支出啊，尤其是喺租金方面。記得早幾年前呢個張宇仁點解有2元張啊？點解叫個叫做2元張啊？ 20元 就因為當時佢2元唔係20元，2元佢咧就有呢、這、一個叫做有呢、這個有呢個咁嘅稱號，就是、因為佢就好唔願意啊。其實嗰陣時嗰個經濟咧都叫好啊，佢都唔願意啊。加呢啲錢俾嗰班咁嘅僱員，當時周梁淑儀亦都出嚟，你講咁多藉口，包括鄧家彪講嘅藉口，其實你就係唔想去加，你就喺度大言不慚講咁多藉口，其實你就唔想加俾嗰班咁嘅勞動嘅市民。 Okay. 所以今次雖然係疫情，但係僱主應該要本着佢呢個企業良心，一定要 啊，就算你多多少少都要去调整翻呢个最低工资。 OK， 好啊，多谢晒黄先生嘅电话。 多谢。 咁唔知雇主又真系点样谂咧？电话旁边就有劳雇会嘅雇主代表啦，郭振华。郭振华你好。 你好。 系。咁啊，头先都有听众劳工界都讲到话，即系其实虽然系疫情底下，但系会唔会最低工资嘅检讨可以继续咧？会唔会再倾咧？ 其实最低工资喺法例上面咧，一定要每两年去检讨一次嘅。咁所以檢討嘅工作咧係應該要繼續嘅，咁但係即係喺檢討嘅過程裏面咧，咁大家都明白啦，每兩年好似我哋上一次嘅檢討嘅加幅其實比較大嘅，係 8.7%， 係即係喺2010年即係最低工資實施以嚟係最高嘅一個增幅，咁所以即係喺個檢討嘅過程裏面最緊要有啲咩因素要考慮嘅就係、是。希望嗰、那個增加咗嗰、那個即係工資嘅薪酬裏面咧，係對於嗰個創業意欲，即係話我哋要有個經濟動力係有人去創業，咁呢個意欲咧唔能夠減低嘅。另外咧就喺嗰個經濟營商環境裏面咧，佢有冇影響到佢咧？咁佢一增加係一定有嘅，咁但係個影響嘅幅度究竟嗰個成個經濟係唔係可以承受到咧？咁樣。咁所以呢啲嘅數字咧，係都需要喺呢個根據法例咧，最低工資委員會裏面咧，佢哋要聽好多即係僱主、僱員同埋社會嘅意見咧，同埋學者嘅意見咧，先做一個最後嘅一個即係結論，究竟加係點加法？ 嗯，但係頭先鄧家彪都講到話，即係物價都仍然係繼續有升幅嘅嚇，雖然放緩咗，但係有升幅嘅。咁會對於僱主嚟講，喺呢個形勢之下，個壓力有幾大啊？ 喺而家疫情期間，好坦白講，你話即係而家目前嘅即係失業率同埋即係喺個就業不足率係同以往即係嘅好嘅環境裏面咧，係即係唔能夠喺而家仲用翻嗰個模式去睇個僱主係咪真係仲想做生意。但好坦白講，即係喺而家我哋即係睇到好多嘅一啲即係數字啦。特別睇到全世界而家都有啲好多工廠，你都叫喂我 cut 曬你單，你做唔到。咁旅遊就香港睇曬啦，大家都睇到而家嘅情況。但係你睇遠少少就係、是、即係喺工業製造業裏面睇啦，好多啲老闆就已經俾人 cut 曬單。喺外面嗰啲廠，即係我哋睇到有啲廠喺馬來西亞係製衣嘅，直情已經我即刻刪咗佢，唔再做啦。 嗯， 即系喺而家呢个环境里边咧，全世界都出紧就系点样去帮一啲中小企，甚至系大企都要帮嘅中小企，因为佢出唔到货，佢就收唔到钱，收唔到钱嘅时候，佢仲要有咁多人，佢根本冇法即系计到数嘅，佢、必须要系即系停咗先，止咗血先做。 Okay， 所以头先你问呢个雇主而家嗰啲心情咧、嗯，即系好坦白讲就系非常唔好嘅。 嗯，阿黎欣豪同你倾下吓。 啊，郭振华，其实即系我谂，现在即系而家嗰个咁，即系经济咁低迷嘅气氛咧，其实大家都会希望即系雇主方面释出善意，即系当然唔系话即系纯粹系要雇主负责啦，但系雇主一方可唔可以即系尽少少力，就系同政府讲，即系再应该要俾更多嘅援助，系直接支援员工，而唔需要政府係將嗰啲嘅抗疫基金嘅錢係先俾僱主落户，僱主再分俾員工咧。即係僱主既然都要將啲錢俾員工做呢個人工嘅時候，點解唔邀請政府直接唔需要經過僱主啦，直接俾員工就得咧？僱主方面可唔可以做多啲啲嘢咧？ 其實你頭先講到呢樣咧，如果係僱即係政府嘅錢直接俾僱員咧，僱主完全冇關係咧，咁考慮嘅因素就爭好遠啦。即係好坦白講就係、是。因为有啲我哋睇到有啲即係商界朋友佢讲嘅，佢因为政府俾咗呢一个嘅即係支援，话俾佢听即係及时，喂政府会帮你，你顶住先啦咁样，就因为你咁顶住，变咗好多时佢计划呢喺五月份个打后六月开始呢，喂我就已经要裁员，我根本顶唔上，有啲即係店呢佢根本冇晒生意，日日佢有请人喺度，嗰、那個要俾租金，你都要個成本都喺度，咁佢寧願係唔做。咁但係因為政府咁俾嘅時候咧，啲僱員就好即係好長時間都喺佢哋嗰度做嘅，佢就會講咪不如老細你諗一諗，我哋即係點樣 申請到政府嘅錢，你哋即係話呢個呢一、這個做法咧，係俾僱主自己去諗嘅，就嚟得咧將成個經濟嘅活動係會大咗嘅。嗱、 嗯， 例如我哋睇到好多啲唔同嘅行業，佢哋會諗，如果佢將佢轉型，嗱，就算酒店而家都做埋咩咧，送餐、哦。 咁所以你意思係即係政府俾你嗰個錢，其實係俾你哋去諗點樣去用，而唔係去幫啲僱員飲水咯。 呢、這個動力係啊，俾個動力諗。如果完全俾個僱員，佢根本唔使諗，佢就六月就停咗，佢諗都唔諗。你明？即係我計 咁，你覺得政府如果俾錢僱員，即係幫你加人工，都唔係幫緊僱主嘅？ 唔係，係幫係有幫僱主，但係冇俾到僱主嗰個彈性嘅。如果佢要做一啲轉型，咁。喂，舊你如果俾咗個僱員，僱員我唔肯做呢樣轉型，我唔肯做呢啲，咁你就冇得做啦。如果冇做嘅時候咧，更多人咧係會關門。 OK， 好啊，多謝曬郭振華， 多謝你。 時間關係啊，同郭振華傾到呢度先啊，有機會再傾過啦。郭振華咧就係勞顧會嘅僱主代表嚟噶，而今日嘅自由風節目咧，時間亦都嚟到呢度啦。唔該曬黎恩豪，拜拜。